醫護人員互相配合和銜接。本港新增2690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其中12040宗是經核酸檢測的陽性個案，14868宗是快速抗原檢測呈報陽性的個案，全部都是本地感染，再多286名新冠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個案增加至超過72000宗。衛生防護中心說，目前確診數字仍然處於高位，高位橫行是貼切的形容，若果市民放鬆，疫情有機會反彈。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今朝部分地區有霧，港內能見度曾經下降至500米以下。預測本港天晴，朝早潮濕同埋部分地區有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霧。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3至4級，部分地區有霧，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風3至4級，部分地區有霧，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3至4級，可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间中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到10公里，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945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18.21，瑞士法郎0.939，加元1.282，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0.75美元，卖出195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早上嘅时候咧，继续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三月十五号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就系专心啲抗疫，咁啊人多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吓。咁希望大家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天又是有很多工作学习的事情要做，是不是呢？有没有想到今天你的工作会顺不顺利，还是会遭受到一些失败呢？有时对和错、啊、真的很难定一个的界线。错误也都并非总是意味着你真是无知。错误很多时也都是成功的一个踏脚石。亦都可以话，经常都系一个正确嘅先导。当失败不可避免嘅时间，你应该谂成，其实既然唔能够避免，你应该将佢嘅能力啊，将佢杀伤力减到最低，然后换嚟嘅咧就吸收咗佢送俾你嘅一啲嘅教训，送俾你一啲嘅道理啊，再启发自己，令到自己做得更加好。好多人当他们经历了失败的时候，都会怀疑他们自己在做事上面的能力，其实这样只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既然都遇到挫败了，学习一下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变得更加聪明。因为人的聪明和自己的明智或者道路的选择，往往都是在失败之后的。 你心

站在人群里便会把你看到，无从投诉。我没有绿色高，我却会待你好，我会接受你一切的改造。你似美丽城堡的一个待嫁的女巫，有着各样发射，一再施法使我迷倒。吃一口送我的蛋糕，以后就不知道，从此只懂去抬头望你，只对着神圣的海报。我没有绿色高，我却会待你好，我会接受你一切的改造。你似美丽城堡的一个待嫁的女巫，有着各样发射，一再施法使我迷倒。吃一口送我的蛋糕，以后就不知道，从此只懂去抬头望你，只对着神圣的海报做你的俘虏。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什么呢？啱啱起身吃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的时间，早上6点22分。天气方面，天晴，早上潮湿，以及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亦都有几阵的骤雨。而家系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不知道大家咧屋企会唔会都出现一个问题啦？春天啦，咁啊叫做百花盛放，其实好多嘅昆虫咧都已经啊开始陆陆续续咧就出场啦。我屋企咧住喺啲偏远地区嘅，哇，都多咗好多虫飞嚟飞去，或者会爬嚟爬去。入咗入嚟屋企咧，都要谂办法咧就，哎，快啲出翻出去啦！啊，你有你住，我有我住，你又住翻出边，我又住翻入边。如果你啲食物都冇收好嘅话咧，就容易野蚁啦。野蚁咧听落去啊比较上负面嘅，其实食物冇收好，蚂蚁啊咁勤力都会过嚟搵嘢食啦。你唔想佢去到你屋企嘅话咧，其实啊自己嘅工作咧都要做得好噶噃。有好多简单嘅方法咧，就可以叫啲蚂蚁咧啊，不如你走啦，唔好过嚟啦。蚂蚁咧就系由嗰啲墙壁嘅罅缝啊，或者烂咗嘅木材啦，好多细嘅窿窿咧就可以入到屋企入面嘅。当你揾到蚂蚁通行嘅入口之后啦，其实你可以咧就系查一啲啊，市面上都揾到一啲嘅叫做树枝接合胶，又或者咧就系贴上胶带就冇咁靓啦，最好咧就揾嘢抿一抿咗佢。跟住咧，你就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杜绝蚂蚁嘅一条路线啦。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做，仲有一个少少嘅方法嘅。除咗有阵时咧抿翻啲灰之外咧，我仲中意咧就加少少牙膏混喺啲灰入面，因为牙膏咧仲要买嗰啲好有薄荷味道嗰啲，咁啊令到佢哋连气味咧，都消失埋，咁咧就可以更加稳阵啦。因为咧嗰啲抿咗嗰啲墙啊，嗰啲灰咧，其实蚂蚁整下整下咧。好犀利嘅，佢又可以整翻串嘅。好啦，咁啊，蚂蚁会根据住咧佢哋指定嘅路线咧去到行嘅。虽然条路我哋睇唔到，但系佢哋就系闻到出嚟。所以咧，其实可以用啲方法消除佢哋嘅路线嘅。例如咧，就系一啲含有薄荷嘅物料嘅一啲油啦、爽身粉，其实都得嘅。再简单啲，咁而家大家都好多噶啦，就系有好多叫酒精除菌。嗰一类嘅喷雾，你可以咧就喺蚂蚁行过嘅地方啦，咁咪就喷一喷， 跟住佢咧就会哎头先条路去边咧，于是乎咧佢就会揾个第二条新嘅路就离开噶啦。当然啦，最治标治本嘅方法咧就系彻底清洁屋企，就唔好留低呢啲食物嘅残渣啦。如果我哋都做得好啦，咁啊蚂蚁就梗系唔会过嚟啦。蚂蚁其实原来好憎咧橡筋嘅味道噶，所以咧即系装有砂糖或者甜嘅食物上边咧，不妨可以绑一绑一圈嘅橡筋。一条唔够嘅，两条咯。由于蚂蚁咁憎橡筋嘅味道，所以佢哋咧可能真系闻到橡筋味道会走开嘅、哦。啊，一条、两条、三条啦，绑多少少咧，那个效果咧就会好啲嘅。原来唔系净系咧就叫做令到个樽啊易开啲，都可以令到咧就系蚂蚁驱走啊。同埋晒干咗嘅咖啡渣咁啊，除咗具有除臭除湿嘅功能，亦都一样咧系可以有呢个驱除蚂蚁嘅功效嘅。将咖啡渣咧就渗喺啊，如果你见到蚂蚁嘅窦嘅话啦，渗喺呢一个蚂蚁窦啊，或者佢哋附近嘅地方，你都可以令到咧就系整个嘅蚂蚁留低嘅味道咧就走咗嘅，可以话咧就逼佢哋直头连埋个窦都搬埋添。呢啲方法咁啊，你试一试睇下咧，系咪可以帮得到你啦？ 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 6:30中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歌曲嚟自林峰《幼稚未完》。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疫情自若，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播出，声音版本会在香港电台第1、2、5台播出。 求职骗案随着科技的进步，骗徒会利用社交媒体行骗，受害人会因为遇上网上求职骗案而招致损失，他们的手法层出不穷，不想被骗大家就要留意。 防骗攻略逢星期一晚上9点25分港台电视31首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嘅时间先，朝头早6:37，咁啊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喺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啊，打电话俾芭比。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亦都同所有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讲一声早晨啦。 系啊，而家啲天气咧就即系都叫做几舒服嘅早上嚟嘅，即系又唔系太冻啦。咁又唔會話有啲興興地，反而有陣時夜晚咧，我覺得即係呢兩晚咧，好似有啲濕濕地嘅，又有啲悶熱嘅感覺，唔知係因為係我嗰邊定係咁，定係點咧，我都唔知。 都唔係啊，尤其是我覺得可能大家都唔係好適應呢，一下子突然之間咧，卒之夜晚黑唔凍咧，同埋大風，甚至乎咧，其實我嗰度咧都唔算住得好低啦，即係唔係話平台以上一兩層嗰啲啦。咁但係咧，竟然都有蚊，咁於是乎我覺得好困擾一樣嘢就係你夜晚黑咧，你就會覺得誒點解好似痕痕地嘅咁。咁而嗰種感覺咧就係、是、啊點解明明係春天因為濕，即係點解咁快應該夏天先有蚊噶嘛？我成日都覺得，同埋始終而家又唔係話去到咁熱咧，咁但係就已經有呢一種覺得誒、哎、周身痕嘅感覺。咁我就啊唔知道會唔會咧朝頭早有時呢啲鐘數咧，如果以前習慣咗可能開窗瞓嘅朋友啊，或者如果真係習慣咗可能落街嗰啲朋友咧，都會因為呢一種咧有少少咧粒地嘅感覺咧，同埋咧真係可能有啲春困啊，個人咧又濕濕地啦，可能你夜晚唔係瞓得咁好嘅時候咧，你朝頭早啲鐘數咧，你個人嘅行動力就會低咗嘅。咁、所以咧呢排咧，尤其是疫情咧，真係明顯見到咧落街晨運嘅人係少咗啦、而且我覺得咧，可能大家出沒嘅鐘數又會晏咗啦、因為你都有聽過啲人譬如話 work from home 啊，咁可能嗰啲搭車時間可以慳翻啲啦。 朝頭早落街又唔會話咁多人去要買嘢啊，或者買早餐啊咁，同埋街上面嘅人流明顯都少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咧，都應該留意到咧，無論咩鐘數出門口嘅朋友咧，即街上面好明顯人少啦，車又少啦，咁啊聲氣又少啦，即係直情冇乜聲嘅周邊。 係啊， 甚至乎咧，可能因為咧大家咧見面嘅次數又少咗啦。咁咧真係你會覺得靜咗好多，因為點解咧？我以前咧之前都有講過嘅，我咪話咧我屋企啲牆好薄嘅，有時成日聽到人哋隔離講嘢嘅。呢排咧係好靜咯，靜到不得了，即係連小朋友 搬走咗咋嘛？ 嗱，我唔知啦，因為我冇開門出過去啦。但係咧，我就咁聽咧，我就真係乜嘢聲都聽唔到，好安靜，好安靜。然後我就覺得，哇，大家真係好靜喎，係咪因為？即係我唔知咩原因啦，即係減少咗接觸啦，定還是係真係唔舒服啊，定還是係真係心情唔好唔講嘢啦咁。即係總之你就會覺得好似大家個世界咧都寧靜咗好多啦。 哦，係啊。 我想話咧，我今朝早咧揾咗呢一個咧幾得意嘅方法咧，係可以既做運動，又可以美容，又可以令大家有啲聲氣，又可以令大家舒壓嘅方法。 咁似大笑瑜伽， 差唔多啦，你点知嘅？ 冇啊，你头先讲嗰几样嘢，我觉得几似呢个大笑瑜伽，咪估下咯。 嗱，佢又未必一定系瑜伽嘅，我自己觉得啦吓。但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可能喺疫情之前咧，未必真系有受过正式嘅训练嘅。嗱，例如唔系个个去做 gym 啦，如果我俾个哑铃佢，可能佢根本又唔识举啦，容易整亲啦。 系啊， 又唔系个个又识得用嗰啲跑步设施啦，就算有得俾你用啊，除非你屋企而家有啦，如果唔系可能就出唔到去啦，根本。咁咧，嗱，运用翻你屋企既有嘅物资咧，又唔系个个有瑜伽席喎，系咪先？ 系啊。 其实真的是的，你有很多人呢突然之间在屋企呢可能真的出不到去的时候呢，咁你就要在屋企搵啲物资啦。嗱，你屋企可能只係有一张床褥啦，我估或者有地板啦咁。咁嗱，我都知道有啲朋友呢，我有認識得一啲朋友呢，譬如话喺隔离嘅期间呢，就把握嗰个时间呢，就当系一个美容 cam 咁样，即係譬如我当系要隔离七日嘅。咁 即係自己喺屋企做个 cam 咁样。 係啊，即係你知唔知我有啲 friend 直情系呢，因为由于系要自娱自乐，你冇办法啦嘛，你屋企又唔出得去，咁你屋企有嘅物资就系、嗱，食物啊唔计啦，但你本身通常啲女人系咁噶嘛，可能摆定一大扎嗰啲咧美容嘅面膜，买几廿块啊， 嗰啲女人系咪就系你啊？ 我嗱， 你系咪有份嗰个嚟噶？ 我係有呢啲儲備，不過冇咁樣做啫。嗱，咁咧就係我相信識有個朋友會同我講話，話平時咁忙咧，又唔得人敷面膜啦，不如咧就喺隔離嘅時間咧，日日都敷曬咯。咁樣七日之後翻出嚟嘅時候，咪成個人都容光發咯。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正面去面對隔離嘅方法。其實真係，你諗下，如果你七日裏面冇咩做噶嘛， 係啊係啊， 有啲人直情連 work from home 都唔使噶嘛。咁我個 friend 就係呢啲 case 啊。咁佢基本上就話由朝到晚咪查下呢啱，查下嗰啱，睇下電視，然之後咧就真係喺屋企跟上網啲片去做下運動咁樣。咁你話七日之後出嚟咪脱胎換骨咯？咁嗱，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心態。 我自己都有諗過嘅，即係如果 touch wood 啊嘅講句就係，萬一我係需要隔離嘅時候咧，我有啲咩做咧？咁當然你話真係抗疫嘅時候，如果我身體真係唔舒服嘅，咁我梗係休息啦。但係如果我係一啲譬如疑似嘅咁樣。咁啊，但系譬如话屋企人又唔小心咁中咗，咁我又一齐隔离嘅时候咧，咁我系即系处于一个即系又需要隔离，但系我又可能系阴性嘅情况嘅底下，我又可以咧做一下啲运动。你话斋，其实我真系有谂过咧，喺呢啲时候咧就我就可以跟住嗰啲网上面啲片啊，一日日操考嗰啲咩 HIIT 啊，即系令到自己个啲身体身形啊好啲，都系做呢啲嘅。其实嚟，如果唔系你出唔到街，都唔知道有咩可以做。 都系噶，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嘅，因为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譬如可能处于呢啲状况嘅时候咧，就会好忧心啦，好担忧啦，终日咧就愁眉苦面啦。嗱，但系真系唔得，因为咧我话俾你听咧，如果学啊头先阿小白话斋咧，大笑瑜伽嘛，嗱，我唔需要咁夸张嘅，但系因为咧有研究话俾大家听咧。只要你笑得多啲咧，真係可以幫你減壓同減肥喎。 哦，係啊， 先講實際啲減肥咧，因為你笑嘅時候咧， 燃燒脂肪。 嗱，因為你全個身體，你做開運動你就知啦，佢有80組肌肉都會一齊抽動噶嘛。你知唔知你笑20分鐘可以達至咩效果？ 笑20分鐘 如果就咁估啊 ，burn 卡路里咯 ，burn 到20-30卡路里啊。 如果你可以持续嗱，你要放声笑真系，笑二十分钟咧，你就等于慢跑半个钟头嘅卡路里啦。 哇！喂，但系我要坚持笑二十分钟都有啲难度喎。虽然嗰、那个嗱嗰、那个笑咧。 唔使嘅，嗱，你聽下收音機，好開心嘅，或者咧，你睇下啲搞笑嗰啲片，其實唔難噶。你諗下，你琴日上網睇一個視頻咧，你嗰啲咩你如果你打嗰啲關鍵字話咩有趣啊，咩大笑啊嗰啲咧，其實你笑廿分鐘唔係好難嘅啫。其實幾容易氹到你，今日burn咗少少卡路里啦。 係啊，我個人好易滿足嘅啫。 如果咧嗱，再過分啲啦，不過呢個研究誇張少少嘅，佢話如果持續笑一個鐘頭咧，佢就可以咧 burn 到咧你食咗一包薯片或者係一個細嘅 size 朱古力嘅熱量啦，亦都咧相等於嗱，因為佢有啲運動量嘅相等啊嘛，你吸塵咧大概係40分鐘啦，散步15-20分鐘啦，同埋舉啞鈴30分鐘嘅。 咦，有個表嘅喎，其實。 是啊，好抵啊！其实我觉得，你想想你坐喺度乜都唔做，净系斋笑笑笑，然之后你就可以，你其他嗰啲头先讲嗰啲活动，你全部都唔使做咯，你净系坐喺度笑就得。 系咯，喂，其实某程度上都抵、啊，即系去到呢啲时候嘅话，你梗系谂办法燃烧下自己啲脂肪啦。如果唔系就囤积噶啦。 系啊，嗱，咁第二样嘢咧，头先咪讲美容嘅，因为咧你笑嘅时候咧，你都会喐动到你面部上面嘅啲肌肉噶嘛。嗱、啊，我话俾你听咧，我咧喺屋企有时得闲嘅时候咧，我就会上网睇一啲短片啦。咁、啊、通常你梗系要去增进你自己啲做得唔够叻嘅嘢啦。 系啊， 譬如我自己知道咧，我影相嘅时候咧，我个笑容咧就好生硬嘅，成日都。咁、啊、虽然而家戴住个口罩睇唔到自己嘅笑容啦，咁但系你都要谂方法去改善噶嘛。我都希望第時我可以幫口罩嘅時候，我要笑得靚啲啊嘛。咁、於是乎咧，我上網睇有啲咧真係模特兒嘅訓練咧，就教人哋點笑啦。配合翻你咧，如果你係唔同面型嘅話咧，你原來咧就要用到你面部唔同嘅肌肉咧去控制嗰個笑容喎。 嗱、 舉個例啦，如果係我咁樣咧，呢啲包包面咧，即係比較肥啲嘅面咧，咁咧其實最好咧就唔好用到頸骨嗰個位置一齊成個面去笑啦。咁啲人咧就教咧，只係用嘴角兩邊嘅肌肉微微向上撑， 会唔会僵硬噶、啊？搞到 呢个要练习下啦，咁就真系，即系你要练到佢唔系好僵硬啦。咁佢话咧，影起相上嚟咧就唔会觉得，即系你谂下，如果你成个面嘅肌肉都一齐缩嘅时候，咪会更加肥咯块面，即系你会感受到啦。咁同埋嗰个面嘅即系打直佢两度嗰个长度，你会相对地再细。再短咗啦，咁所以咧就有唔同嘅技巧。咁如果你長面嘅話咧，就反而可以用翻你頸骨個位置，令到你塊面嗰個嘅長度縮翻短啲，咁就個人睇落去和善啲。咁我最近都喺度練緊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咧，嗱、笑容方面你又可以練呢樣嘢啦。 係啊， 最大一樣嘢。梗系可以舒压啦，你咁样笑下笑下，咩烦恼都唔记得晒啦。 系啊，同埋越笑咧，个样越靓嘅时候，你又会开始沾沾啦，个人 开心啦，系啊，跟住又继续笑啦，系咪先？ 因为个人满足咗啊。 系啊，其实真系有根据嘅，因为咧你笑嘅话咧，大脑嗰个细胞咧系会释放出一个叫做脑内啡嘅嘢嘅。咁、而呢样嘢咧，其实就系叫做快乐荷尔蒙啦，即系大家笑下笑下咧，就不知不觉咁样觉得，哇，即系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我真系靓咗，啊，我真系好开心啊，咁然后咧你就会开始咧。个人咧越嚟越 positive 咧，你就好容易就笑够我头先讲嗰啲 quota 噶啦，半个钟啊，一个钟啊，就唔系难事嚟噶啦。 哦，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啲方法啦。咁如果你喺屋企即系叫做居家抗疫，又或者系帮手，咁啊而家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咧，咁啊可以做下呢啲。平时咧好难抽时间去做嘅，咁啊而家喺屋企咧， 同埋咧你平时出街咧无啦啦咁样笑咧，你人哋就会有啲惊啦，即系你开始觉得啲人会远离你啦，你搵做乜嘢无啦啦喺度笑嘅咁。 系啊， 如果喺屋企咧对。住四埲墙咧，就不妨笑多啲咯。 系啊，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啊！ 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我哋转头再倾啦。 好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早晨啊，6:49嘅时间，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晨光百科。而家咧个天啊，相信都已经开始光噶啦吓。但系夜晚嘅世界，你有冇谂过点解咁特别嘅咧？我哋俗称呢叫太阳落山，今日夜晚就嚟啦。日头同埋夜晚的而且确好唔同嘅，特别咧，如果你系一位行山人士嘅。即系喺呢一个都市上面，其实个感觉亦都唔系话太大，因为啲光、嗰啲灯胆、啲光咧都好犀利啊。但系如果你系行山人士嘅时候咧，就发觉夜晚连啲山路咧，真系唔同咗样噶。咁我哋当然知道啦，喺黑暗入边，我哋地球嘅卫星、天然嗰个吓月球咧就会出嚟。月光同埋其他嚟自星星嘅光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可以话某程度上照亮咗夜晚嘅世界噶。月球距离地球咧就38.44万公里，相当于咧就30个地球排埋一齐嘅长度嚟噶。月球围绕住地球转一圈，咁啊需要咧27日又8小时。同时佢亦都咧就喺度自转紧噶。嚟自月球最古老嘅一块岩石啊，原来已经有成46亿年嘅历史，同地球咧系同年龄噶噃。夜晚世界你仲睇到好多嘢噶，除咗月光之外，我哋亦都可以睇得到咧就系流星。流星原本就是一些宇宙之间流浪的碎片或者是尘埃，有些呢其实它都没有我们的好像手指甲那么大，有些就会大一点，如果大一点的就应该会响警示的。当然你说大部分小的刚才说的手指甲那么大那些就周围飞的流星呢，在我们大气层那里就会燃烧的，大一点的就有机会会跌下来的。好，望上天的时候又望翻个月光了噃。有些夜晚咧，月球啊，咁啊就会咧形状有所改变，甚至乎咧，我记得前两日睇呢个月光的时候咧，佢望起上嚟就有啲似呢个牛角包，都几靓几得意嘅。咁当然啦，呢个就系因为佢一部分咧就俾地球挡住咗啦，冇照射到太阳光，只系发出啊呢种微弱嘅灰白色嘅光。呢种灰白色嘅光咧，到底点嚟嘅咧？原来就系嚟自地球嘅反光嚟噶。所以咧，我哋望落月球，呢种灰白色，原来就系我哋反射翻过去嘅光嚟噶。其实月球自己本身并唔识得发光噶。咁但系佢咧就会将太阳嘅光咧就偷走，可以用偷走嚟形容噶。月球接受咗太阳嘅照耀之后，同时将太阳嘅光咧反射到去地球上面，咁望起上嚟，月球咧就会闪闪发亮。不过有阵时的而且确咧，有啲日子啊，我哋成日话超级月亮、超级月亮特别大嘅，咁系因为咧佢距离我哋咧的而且确系近咗嘅。因为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其实就不是正圆形来的，而是一个椭圆形来的。所以当它距离我们的距离有些变化的时候，有时远有时近，那我们的眼睛也会看得到，是的，它有时远一点，有时又会近一点。好了，问回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太阳光的时候我们夜晚是黑色的呢？望落去简单，其实咧都好复杂噶。宇宙入边咧有好多嘅星星，咁啊当然佢哋嘅光芒亦都咧就可以俾地球嘅夜空咧就少少照亮咗啦，因为有啲一闪一闪咁样嘅。强大嘅月球嘅光芒咧，夜晚嘅时候亦都可以咧为大家咧就引路噶。晚上嘅时候咧，咁啊如果你连电筒都冇啊，月球咧系一个几好我哋俾你睇到路面上面情况嘅一个光源嚟嘅。有啲科学家认为啊，咁啊夜晚之所以黑色，系因为嚟自遥远太空嘅星光正在接近地球之前咧，就荡失咗路，受到咗咧就宇宙空间嘅尘埃物质阻挡咗，咁啊，所以冇办法咧就照射到地球上面。所以咧，知得多啲嘅话，当你夜晚虽然都会可能寂寞咁但系望上天空嘅时候，原来都有好多嘢可以思索一下。思想一下咧，就系到底我哋呢一个嘅住紧、存在紧嘅地球啊、空间啊，各样嘢嘅调配咧，其实咧都系相当之神秘同埋奥妙嘅。 左花右前午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 或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不同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痕。回忆梦里你笑得最真，三尺离合还是一家人。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我不想要那么复杂，只想一起坐在沙发。 首歌嘅李治明起复杂，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同大家揭揭报纸，晨光 coffee time 啊，原来咧喺寻日3月14号嘅时候啦，咁啊有个政府跨部门红潮工作小组，寻日嘅时间咧就公布咯，咁啊指出啦，喺12号至到咧就寻日嘅时间。在香港島的大浪灣、石澳八角等等的泳灘發現紅潮，另外將軍澳的南塘海峽至到鯉魚門、維多利亞港紅磡一帶以及就南部水域都發現紅潮，現在就不知道怎樣了，不過昨天出這個公告的時間就還在這裡，今天經過樣本分析結果顯示，所有的紅潮亦都是由一種叫做夜光藻組成的，這一種的藻類不含毒素，經常都會在本港水域出現的。由于红潮咧，今次系由呢个夜光藻组成啊，咁啊呢一个夜光藻咧就不含毒素啦，咁啊但系咧当佢夜晚嘅时候咧，哦就巴闭啦，咁佢令到咧就系唔少嘅海滩咧，咁啊变成咗荧光嘅蓝色，望起上嚟咧其实都几靓嘅。政府呢个红潮工作小组嘅咁啊亦都表示啦，红潮嘅出现咧系自然现象嚟嘅，咁啊有好多因素，包括咧就海水嘅营养物含量啊、水温、盐度、水流。水体分层现象等等，亦都可以咧就系导致红潮嘅形成嘅，好难咧确定一个嘅原因嘅。咁但系由于今次咧嗰个范围比较广泛啊，咁啊红潮咧就可能会持续几日嘅。啊，随住呢个天气以及咧就水嘅情况改变，咁啊当呢一个嘅海水之内嘅藻类数量以及浓度降低嘅话咧，红潮就会消散啦。如果持续几日嘅时候咧，咁啊唔知道今日咧夜晚仲会唔会有呢一个蓝色荧光蓝色嘅呢一个现象可以欣赏啦。好多人咧就觉得好靓嘅，咁都系一啲自然界嘅样式嚟嘅。有机会嘅时候咧就可以见，而家咧就唔好周围走啦吓。咁啊睇下啲网上嘅图片，顶住引线，咁亦都我觉得相当足够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咁啊转头咧7点之后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6点至到

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张亦都讲到咧，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09，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咁啊交通都应该一切正常系嘛？ 诶，唔 系 好正常咯、哎，因为咧咁啊晨早流流有宗交通意外啦，咁另外有个爆水管封路嘅，咁先讲个交通意外先啦，喺九龙区嘅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喺桥面嘅，咁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啊，咁啊所有车都要行翻路面，即系唔可以上桥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嘅，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油麻地啦，大角咀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咁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晒，咁车辆全部要改行桥底啦。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由于受爆水管影响，慈云山介乎旭华里至到慈云山道嘅一段旭华街去翻慈乐村方向啦，都系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再重複多次啦，就係、是、旭華街去慈樂村方向嘅唯一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咁受影響嘅九巴路線啦，二號 F 同埋三號 M 咧都要改道行駛。咁搭呢兩架巴士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交通消息就係咁多。 嗯，咁啊，頭先 Didi 一路提我哋嘅時候咧，咁我亦都八卦啦，即係用個地圖不斷喺望嘅時候咧， 係 哇，你嗰個位其實都講到幾塞喎，即係油麻地嗰邊嗰度。 係啊，啱啱有得唯一行車線啊嘛， 係 嗰一段路係比較塞車嘅。 系咯，咁大家如果行经嗰一段咧，就要忍一忍让啦。 冇错，佢都佢唔会俾你上桥，因为得一条线啊嘛，咁全部行翻路面咯。 冇错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呢一个交通嘅变化啦。 希望快啲清理啦，清理好嘅话，快啲开翻条线，咁咪可以畅通翻咯。 但系路面都唔系话真系完全冇车嘅，其实都繁忙嘅，有啲路段都。 我发觉咧，琴日咧就多翻少少车路面。 系咯， 我希望越嚟越多啦，即系 当然啦，当然啦，系啊， 系啊，路面都有车噶，咁你知啦，你啲樽颈位同埋呢条路咧都系好多车行噶，加士居道咧系主要嘅道路嚟嘅，咁、所以咧你阻一阻嘅话咧，都阻到其他嘅车辆噶。 系啊，嗰个位亦都连接到红隧一带噶嘛，因为嗰条 系啦系啦冇错，反方向就系红隧。 冇错啦，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冇错，咁啊讲讲下啦，我想问啊，阿小白啊，你个车牌咧到期未啊？ 车牌未到期啊，但系好似好彩你第一提咯，都系时候又再检视一下自己嗰、那个驾驶执照咧，因为。十年牌嘅话， 系啊， 好容易忘记噶。 冇错啦，我就系试过忘记啦，即系原来、哇，真系转眼间系十年咯。 系咯， 我真系快到不得了。跟住咧，虽然我冇揸车啊，咁但系我都会耐唔耐咧睇一啲证件咧会唔会过期嘅。嗰日咧一睇柜通嘅证件，原来车牌过咗成两三个月我都唔知道。 哎哟， 咁但系安全起见，唔揸车啫，你都要整翻个车牌， 系啊系啊， 即刻续翻个车牌咯。咁咧、 如果你揸嘅时候都同我讲声，吓、 啊， 睇下边区出门。 我唔会，我同咗你讲啦，我自己好惊嘅，所以我唔会。揸车咯，咁但系我都会有翻个车牌，即系始终都一个当一个自己考翻嚟好开心嘅嘢嚟噶嘛， 好似张证书咁样。 系啊，冇信心嘅嘢我唔敢做，所以我唔会揸车嘅。 系好好啊，你 危害其他人啊。 系啦，为己为人。 咁啊，讲开呢样嘢咧，因为琴日我睇到好多媒体都有讲啊，运输署咧牌照咧事务处咧咪提供所有嘅牌照咧，唔系净系车牌噶嘛，好多噶嘛。咁运输署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再提一提大家啊，喺金钟、长沙湾、观塘同埋沙田嘅四个牌照事务处咧，其实早前咧就已经暂停晒即时申请嘅柜位服务。 哦，即系如果你系谂住，我今日到期啦 ，walk in 行上去先， 冇得倾， 冇门钉、哦。 系啊，冇错啊。 系佢有开嘅，但系你冇门钉。 但系即时停止一个柜位服务啊，因为人手嘅方面啦。 系啊， 咁只系提供咩咧？ 唔想咁多人咧，即系喺个运输处入边啊嘛， 冇错， 系咪先？ 咁一直咧都有而家提供乜嘢咧？网上登记嘅预约柜位服务啦，同埋邮递啦， 系， 同埋网上嘅递交申请嘅。 哦， 咁都除咗你话啊，我唔识上网啊，其他嘢啦，咁都有一个几好个，有个24小时嘅预约热线嘅， 系 37638080。 3763-8080，咁或者係透過香港政府頭先我講啦，一站通咁都可以網上預約啦。咁預約咗之後咧，你就要當然啦喺網上面或者係其他填妥曬你嘅申請表格啦，所需嘅文件，咁啊去翻牌照部，咁啊去啲特定嘅櫃位，咁啊可以即刻咧申請翻呢一個續領嘅車牌或者其他牌照咯。咁你知啦，小白，因為而家部門咧因為人好多同事佢哋染疫啊，同埋隔離嘅原因，所以削減曬所有嘅服務啊，咁所以市民咧系要咧提一提大家，系较长嘅时间啊，所以咧运输署都希望市民能够理解体谅咯。 系啦，咁有好多牌照嘅，就系除咗驾驶执照之外，仲有行车证啦。 冇错， 行车证啊，年年都要换嘅，或者你有啲人系几个月换啦咁样，咁你都要睇清楚嗰个到期嘅日子，就唔好谂住遇到咁问我大安之最后嗰日咧先至供上去就唔好啦。而家只系咧预约嘅啫。 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一個疫情咧，令到好多政府部門咧都受到沉重嘅壓力，我覺得。 係啊。 咁所以要翻多少時間啦。不過最主要嗰句，運輸署就呼籲市民咧，盡量喺牌照到期前嘅三四個禮拜咧，就好投遞或者係申請啦。 三四個禮拜前啊，成個月之前。 因为佢人手有限啊， 系 啊，一个月前要登记啊，所以话俾你哋听啊，所以就几好嘅运输署就特登媒体度提一提大家啦，因为人手嘅关系啦，疫情嘅关系啦，起码都要成个月啊，可能先出翻你所需要嘅文件。 好彩你都提一提咋，即系如果架车系下个月嘅4月15号到期啦，个行车证啦， 系。 咁而家好搞啦， 系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早少少啊，即系两个月前啊，个零月前搞咯， 唔好遇到咁蚊啊呢啲。 系啊，你知啦，你冇咗正式嘅驾驶执照或者其他嘅牌照，你唔可以喺马路上行驶。 系啊，如果有啲司机大哥佢仲系靠即系驾驶去到搵食嘅话咧，咁早啲搞呢啲啦。 系啊， 如果唔系咧，就搞到自己咧，即系想翻工都揸唔到上去。 系啊，所以个零月前就好申请啦。 好，非常之好嘅提醒啊。 好 多谢晒 Didi， 唔该晒你。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钟哥有咩提醒下我哋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天气情况系如何咧？ 同琴日一样啊。和暖啊。 和暖啊，唔错唔错。 而家我睇呢度都21度，我哋嗰度系几多啊？ 中喎，都系21度。 都系21度系嘛？ 系啊， 咁啊连续两日咧都有呢、這、一个过咗20度嘅温度咧，都感觉上咦系咪春天啊或者夏天已经嚟咗添啦？ 朝头早咧同傍晚啊似春天，而家咧中午同晏昼啊似夏天。 系啊系啊，即系盛夏。热 到咧真系 有啲出汗嘅 feel 吓。 系啊，即系要着短袖衫先搞得掂啊！如果唔系，真系我都惊自己生热痱啊！ 今日咧，我出嚟嘅时候咧，就见到着长袖衫嘅人，当然有啦。 有啊。 着厚身啲嘅衫嘅人咧，就相对真系少啦。我暂时目测咧，我都未见到。 好彩啫。 可能咧，我暂时见嘅人都可能系比较唔惊冻啊。咁但系再出翻嚟市区嘅时候，或者晏少少，会唔会有多啲人出街？咁希望唔好多啲人出街啦吓，呢啲时候最好唔好出街添啦。咁睇下会唔会多啲人会着翻啲厚身啲嘅衫啦。咁但系咧今日咧都偏暖啊，咁我相信咧嗰个晏昼温度偏差都会比较大嘅，大家咧都可以着少啲或者着薄啲都 OK 嘅。 系啊，咁啊出边嗰个望唔望到太阳啊，多唔多云啊咁样啊，钟哥或者能见度好唔好啊？ 我直头觉得系晏昼添啦，而家 咁即系都又热啦，又大太阳、啊。 太阳就未正正喺头壳顶啫，只系 出紧嚟啦，啊跑紧出 嚟，出咗啊，已经出咗嚟添啦。 系咁啊，多唔多烟霞嗰啲咧，就咁睇嘅，都 OK 系咪？应该 今日咧，你话相对早几日咧就叫做清咗啲，但系咧都未至于好清嘅境界，仍然你感觉到咧好似有一层好薄嘅轻纱咁样啊。 哦， 系啊，咁但系咧亦都未至于话睇唔到嘅。 系。 咁所以都 OK 嘅，不过都系啦吓，环保嘅方向啊，大家都要留意多啲空气污染嘅问题啦。 系啦，有阵时啲嘢睇得太清楚又唔好嘅，蒙下蒙下都几好嘅， 蒙下蒙下有一世咁样。 系啦，几好啊！好啦，快啲翻嚟，我哋一齐倾下偈啦。 好，而家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潮湿，以及咧就部分地区有雾嘅。咁啊，最高嘅气温，都即系热热地咯，28度，吹微风。咁啊，希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就会增多，咁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今日咧就可以享受埋呢个晴天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咁所以你见到嗰啲你成日会话烟霞，唔知烟霞定雾啊？今日嗰啲咧系雾嚟嘅，因为空气咧就好，嗰啲就唔系烟尘，又唔系灰尘嚟嘅。咁大家可以大啖啲咁样咳啦。好，早上嘅时间，咁而家咧就嚟到朝头早嘅7:17，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周华山博士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 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晨光大学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嗯，今日咧带嚟呢一个 case 咧就好贴身啊，因为相信咧大家喺疫情底下咧，工作上面都会遇到唔少困难啦，甚至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份工都保唔住啊。咁有啲咧就可能会转咗做第二份工，因为咧喺呢个疫情底下咧，某啲嘅工种可能暂时都要停一停业咁样。咁我自己身边咧就有个朋友，佢本身咧就系从事呢个旅游业嘅。咁大家知道旅游业就首当其冲啦。由第一波開始咧，就已經可能好多都已經停工啦。咁佢咧就轉咗做其他嘅工作啦，即係為咗糊口。咁雖然大家都會講一句説話，就話職業無分貴賤。咁但係佢自己即係我呢個朋友本身咧，可能對於轉工咧都未係好接受得到啊。有時甚至覺得咧都唔好意思同朋友去到講，即係話自己轉咗工啊，即係放不下一個面子啦。可能自己揾錢又少咗咁樣。咁周華山博士點樣可以喺呢個情况底下，即系帮下佢咧，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继续喺度做一啲你自己唔系好舒服嘅事情咧，好似个心情都大受影响噶嘛。 系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我谂呢个真系而家全香港啊，甚至可能全世界啦吓，我谂香港都系重灾区啦，而家咁而旅游业就系重灾区嘅重灾区。 系啊， 咁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停薪、停职、停业、停工。等等已經是我或多或少很多人都經歷緊㗎啦，咁所以這位朋友呢真係即係大家都同咗一條船啦，咁我覺得當面對要離開自己嘅崗位啦，自己嘅夢想啦，而做一份自己唔係好想做啦，人工低好多，自尊感低好多，又發揮唔到自己，可能覺得好重複啦，好沉悶啦，或者好冇價值感嘅，喺感受層面一定好辛苦㗎啦，咁呢個好要好識得去幫自己，好識得幫自己，如果唔係小心啊，即係遲咗落去容易有情緒病啊、抑鬱症啊、身心症啊，即個人會好沮喪、好頹廢啊。咁所以我諗有幾樣嘢好重要嘅，第一咧就為自己嘅工作創造價值，其實係為自己生命每一個處境創造價值。無論喺邊度，譬如如果而家今日我唔知咩原因，我要係掃街，甚至我工作就要去洗廁所。我當然唔想去洗廁所啦，我係周華山博士嚟噶嘛，我點解洗廁所？但如果唔知咩原因，我去洗廁所，我大膽講呢句説話，公開同廣大聽眾講啊，我一定會好用心去做好呢個工作，我唔想做嘅，同時我聚焦唔會喺我感受裏面，因為如果我聚焦喺感受咧，我會想死嘅，我會哇好。情绪啊、反面啊、失控啊、发癫啊，等等等等啊，同时，如果我觉得，喂，我有生涯终于第一次我感受到呢啲工人嘅姐姐、工人嘅叔叔伯伯，原来佢哋好伟大，付出咗，先令到我作为香港人能够享受咁多繁华富贵、高薪厚职嘅工作。其实呢个洗厕所，无论我洗一日或者洗一个月，甚至洗一年咧，让我谦卑啦，扩阔我世界啦，令我提升我慈悲心啦。摧毁我的骄傲，摧毁我的傲慢，摧毁我的自以为是，其实是上天帮我成长的。当然我任我选，我不会想做一份这么辛苦的工作。同时既然我去到这里， I am where I should be， 我在我该在的地方，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不对？历史大文豪啊，狄更斯啊 ，Charles Dickens 咧，佢有本名著啊，《Tales of Two Cities》双城记。第一版、第一章、第一页、第一段说话、第一句说话 ，This is the best of all times. This is the worst of all times.、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时候。即系话，即使我身处系最坏嘅时候，我每日要洗厕所啦，我工作就系咁，如果我冇饭食啦。同时如果我能够带着一份谦卑的心，我跟众生去连结，我感受回众生的苦，我感受回我祖先的苦，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我妈妈的妈妈，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他做着更卑微的生活，我忽然间觉得很伟大，我能够跟众生苦难的人去连结，我放低了我的自我中心、我的骄傲、我的自私，然后我用心去做好自己，那无论这个我哪怕做一年好，做三月呢，我彻底改变咗，将来我真系成为一个好有力量嘅人，我会帮到好多人。咁、所以我第一样想讲，为自己嘅工作、为自己嘅生命去创造价值。咁呢个好重要嘅，呢、这个就真系因祸得福， 反败为胜，本来是一件我会觉得感受层面是很坎坷的事来的，很无奈的事来的，但我将它扭转，心念创造实相，意向决定结果，我将它变成一个很珍贵一个的体验，这个第一样我想讲一下。第二样就是跟最信任的人去分享，这个很重要，一步一步来，一下子要我公开分享我顶不顺，要我去 Facebook share 我顶不顺，要我跟朋友讲好冇面啊，但我跟我最爱 我自己知的有哪个人真的关心我的，是尊重我的，我带着心平气和讲的时候，我鼓励第一句跟对方讲，喂，我需要你帮手，譬如 我当是 Kitty 啊，崔洁彤啊，当是我好朋友，哎、Kitty 有些事想跟你分享，你可以帮下我，我好不开心，我一要你撑我，即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开波怼垃圾。Kitty 啊，嗰人嚟真系，咁系人都顶唔顺啦。 冷静少少先，系 冇错啦。呢、這个冷静好重要啊，俾自己定一定。我唔系倒垃圾，即系我惨唔系唔表示我啱，我惨唔系大晒嘅。相反，我揾一个我真系知道我知道佢系尊重我、信任我，系安全嘅。我向佢求助，同埋一打嚟就系、是、你可唔可以俾十五分钟我？我好唔掂，我需要你帮手。又讲我最近日日要洗厕所，我顶唔顺，我好痛苦。又讲出嚟。咁你会创造咗好珍贵嘅友情，亦都得到一份嘅支持。我呢两点系最基本，我哋可以做先嘅。 系，即系个重点摆喺边度，同埋你有冇揾一个合适嘅渠道，同埋合适嘅对象去到释放你嘅情绪都好紧要啦。咁啊，我都好希望即系周华山博士提出嘅几点咧，可以帮到而家嘅朋友仔啦，即系大家都共度难关。咁希望我哋能够多啲信心俾到自己，咁我哋一齐去到挨过呢一个难关，咁啊未来就会更加好噶啦。 系啊，多谢你，多谢你。咁同埋我哋要值得识得系取笑下自己啊，即系唔需要太认真嘅，因为真系认真就输，有时即系人生总有各种嘅起伏嘅，系嘛，即系风光有风光嘅学习，然后卑微坎坷有另一番嘅学习。所有伟大嘅人，我够胆用所有呢个字啊，人类历史上系所有我遇过我听过，如果有例外，你让我知道啊。所有伟大嘅人之所以伟大，都系因为佢经历紧一个比一般人非比寻常嘅冲击、灾难、苦难，系可能家散人亡啊，或者等等等等啦、啊、即系严重嘅精神病啊、自杀啊，面对极大嘅屈辱啊、侮辱，而佢能够沉得住气。佢唔系将放大佢嘅自我、佢嘅骄傲，然后佢坚持坚守岗位，默默耕耘，默默付出，而且能够坚持用自己的苦难去撑其他人、鼓励其他人、支持其他人，由自己开始。咁、啊、所以我都鼓励，如果依刻任何听众依刻觉得自己哇人工冇咗一半，或者身家冇咗七成啦，SEM 即系中小企，你可能要执笠添啊，要停业啦，特别餐饮业嗰啲真系超级重灾区，系嘛？的话咧，我鼓励大家俾自己定一定，好嘛？即系。每个苦难都有价值，唔会有一个挫败系冇价值嘅。唔好白白去痛，唔好白白俾自己就咁牺牲。珍惜每一个痛，将我哋嘅痛点变做亮点，然后喺最困难嘅时候都揾翻自己内在嘅价值同力量，好嘛、 好，非常有意思啊！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倾过啦。 这间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抹角，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分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亦要讲， 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及你看。 接着的时间，这首歌曲叫你情绪垃圾。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2%。转头听埋新闻简报回来呢，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我们有晨光第一线，继续跟你倾下偈。 今日是3月15日星期二，农历2月13。适宜祈福、开光、酬神、定盟、纳彩、安藏、财衣、开市、立劝、入殓、除服、成服、安葬、立碑、赴任、出行、交易、会亲友。 今日是好日子、哦、 只要心情好，每日都是好日子。今日忌作灶、掘井、动土、栽种， 不做呢几样咪得咯， 唔使咁刻意嘅。今日都系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我会多啲了解、推广、保护国际上嘅消费者权益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罗马会面。杨洁篪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本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但行动与表态明显不符。中方对美国近期在涉台问题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任何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杨洁篪又说，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任何借此打压中国的图谋都会遭到失败。俄军对乌克兰攻势持续，西部城市罗夫诺当局说，一座电视塔被击中，至少9人死亡、9人受伤，救援人员正是拯救被埋在瓦砾的人。首都基辅至少2人在俄军空袭中死亡。另外，顿涅茨克亲俄武装说，乌军利用原点 U 导弹攻击顿涅茨克，导弹被防空系统拦截，但是导弹发动机和携带的部分集束式弹药坠落到市中心，至少造成23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说，乌方使用集束类弹药的原点 U 导弹打击无火力阵地的存在的顿涅茨克属于战争罪行。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联同食环署、劳工署和康文署，在全港多区人多聚集地方进行联合巡查及飘空行动，发现386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中有关禁止群聚的和佩戴口罩的规例，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说，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人数限制早前已经由4人收紧至2人，违者可被罚款25,000元。此外，在任何公众地方，不论室内或者室外，亦都需要一直佩戴口罩，违者可被罚款10,000元。警方强调会继续加强巡查，并在不予警告的情况下采取执法行动，呼吁市民继续遵守相关防疫规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加士居道天桥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劳资审裁处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反方向去洪隧方向咧，亦都车多，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劳资审裁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噶啦，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康庄道桥底。反方向去洪隧方向咧，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在慈云山的旭华街就有爆水管，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九巴路线2号 F 和3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油麻地的炮台街就有中九龙干线的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是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被形容为20世代新创作女歌手，李舒娜用柔和的歌词为核心，用富有感情的歌声和情感作为歌曲的主打力量。新的作品 Slow Motion 更加加上电吉他作为她的特色，利用尖锐的声音描写因为对方强烈要求被扭曲的感觉。新一代歌手艺术家的情感，你又感不感觉得到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李舒娜 Slow Motion。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 Nishina Slow Mo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这个 B 细胞咧就系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是、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嘅人咧，六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两针之后咧， 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又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六至八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因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9啊，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90%啊。早晨啊， 喂，钟哥同 Kitty， 琴日咧就讲咗呢啲怀旧点心啦，咁啊真系有啲听众朋友啊 inbox 咗喎，哇，有好多好嘢啊！其实香港仲有边度边度有得食啊，咁啊唔喺呢度讲啦。 我睇到有个留言话喺离岛唔知边一间酒楼有啊嘛。 我嗰个唔系嚟到，喺深水埗， 哦、 近少少啲，近我自己屋企嗰边。不过咧就仲未揾到呢个纸包骨。咁、如果咧有纸包骨食咧。哇，好 happy 啦！ 你使唔使开翻个纸包骨关注组啊？ 可能人 关注组唔紧要，我几惊你，我使唔使开翻间餐厅 自己整 拉卖纸包骨？ 可能好掂都唔定喎。 唉，依家咁嘅时势都系打工好啲啦。讲呢一个啦，嗱，琴日咧就讲怀旧点心，今日咧就讲下啲咧好垃圾啊，叫做食上瘾嘅饼干咁样啦。咁啊，网民咧喺屋企啊，冇嘢做都开铺，咁啊话一人一样咧会食上瘾嘅饼干啊，咁嗱，问下两位拍档先啦，你哋系咪饼干控啊？ 我唔系控，但系我唔系太抗拒，因为有时我都食嘅。 我都系，我细个就中意食嘅，即系细个咧，好多时嗰啲茶点咧，即系啲大人都系俾饼干你食噶嘛，咁你就觉得好正啦，即系你自己又冇乜得拣嘅，咁啊都其实都几多款嘅，嗰啲土瓷饼啊、水泡饼啊嗰啲咧， 我好怕食土瓷饼啊， 吓去到 太干啦。 土瓷饼即系有个圈圈嗰只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 同埋水泡饼都系， 仲有个花煎饼啊，定花塔饼， 花塔饼。 花塔饼咧就有一篤嘢甜甜地噶嘛， 系啊。 咁咧，土瓷饼同水泡饼系咪同一种嚟啊？水泡饼咧， 水泡中有个窿嘅， 系啊， 系嗰种啊嘛，系啦。 嗰时花塔饼咧，我就净系食咗个篤嘢， 系 跟住后 斋糖嚟嘅啫，净系 后边嗰个饼我就唔食，因为干啊。 系跟住去到大个咗之后，就发现原来饼干都算即系普遍嚟讲啦，几多反式脂肪嘅， 系啊。 咁同埋又即系干蒸蒸咁样咧，咁啊比较少啲食啦。不过细个真系个屋企好多威化饼啊嗰啲，因为我婆好中意食威化饼嘅，所以屋企咧就会成日都有威化饼喺度。 突然间阿 Kitty 讲起威化饼。 你又中意食饼干？ 我好耐冇食过威化饼啊！我突然间即系间睇下仲超市会唔会剩翻一块半块？ 好搞笑！威化饼你即系摆咗落口咧，你慢慢嗰啲口水将佢融化嗰个感觉咧，又真系佢先做到。 系啊， 系啊。 咁啊，网民亦都好似你两位咁样讲啊，话唔系饼干控嘅，其实我哋系食饼干大嘅。咁你头，你谂下，你哋头先两个已经如数家珍，讲咗好多出嚟，而且讲嘅时候咧，难免有一种喜悦嘅情绪嘅，咁啊，同我哋童年系挂钩啦，好明显。头先你哋讲威化饼，我都食好多，我特别中意食花生味同埋朱古力味啊。最难食咧就系士多啤梨味，因为药水味嚟嘅，系啦。咁啊，我觉得就唔应该创作士多啤梨威化饼， 定还是唔应该？ 我婆就系最中意食士多啤梨。 唔系嘛，婆婆叻啊， 咪即系所以人人嘅口味真系唔同。 定还是唔应该将药水沟咗士多啤梨味啊？所以而家大家都以为食士多啤梨就 系 饮药水， 系咯，即系陷害咗士多啤梨。 系啊，有佢苦咪算咯。 其实柠檬味都唔系人人受到噶，即系有啲就你会觉得有啲似洗洁精咁嘅味噶嘛。 又系， 系啊。不过我最中意食嘅饼干，头先都冇讲，我最中意到而家可能见到都会买嘅咧，就系南乳饼。 哦， 系啦，咸 好嘢喎， 比较咸嘅，我哋啲口味都似啦。 No， 你讲咗网民第一位啊， 系嘛？即系喜欢嘅第一位，嗯， 系啊，南乳饼咧就唔止一位网民提供，有唔少网民咧都表示系童年嘅回忆啊，细细个经常食，而且系幼稚园嘅最爱点心，味道咸甜并重啊，口感就酥脆，并不会过分甜腻啊，咁样南乳椒盐饼啊，啊，依家都仲有得卖嘅呢一种咁样，哇，好嘢喎你！ 系啊，因为我记得咧嗰阵时读幼稚园咧，系每一日都有茶点时间嘅，咁啊攞啲胶碟仔咧，就每人装几块饼，咁日日都唔同嘅。我就记得有一次咧，我就系食过南乳饼。咁我就唔知係乜啦，咁但我觉得好好食，咁我就返去呢就同我妈讲，哇，今日学校个茶点好正，咁我去到咩嚟㗎，咁我就形容个饼干俾佢听，咁佢就话呢啲应该系叫南乳饼咁样。 跟住就买俾你食啦。 之后就买啦，係呀，而家都有嘅，有啲铺头有嘅，係啦，但係你要睇下新唔新鲜咯、 啊。我唔系我嘅挚爱。 你中意食甜嘢嘛，呢个主要系咸。 我只系睇下欧文会数到我而家想食我中意食嗰隻先。 系可能已经到咯，嗱，第二位就系朱古力手指饼咯，系咪啊？ 都唔系， 有好多网民咧就话咧，朱古力手指饼咧唔可以同人分享嘅，一定要一个人食晒一包， 因为太短啊 嘛。佢有个胶袋，系佢有个胶袋嘅，跟住咧有条金色嘅铁线 绑 住咁样啦。咁总之佢要一个人怼晒咯。但系佢开始喺度谂咧，其实嗱，我问你一样嘢，朱古力手指饼咧。其实唔需要包装，你谂一两谂， 佢已经包好咗啦嘛。 佢你又要包，其实都几唔环保，逐条逐条都有个黑色纸喺度。 咁 但系佢又唔系包得好紧嘅啫，你知佢嗰张纸咧松泡泡。 因为啲朱古力如果溶咗咧，咁佢就会黐埋隔篱嗰条噶啦嘛。 系咁啊啱啊，正所谓只溶喺口，唔溶喺手。 但又唔系呢一只咧，系咯。 系咁啊，第三位就去到芝士饼啊，呢个就西方啲嘅 L 字头红卜卜嘅，我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食啊呢只。 我都 OK， 但又唔系挚爱。 系 好嗱，再数睇下搵唔搵到阿钟哥嘅挚爱啦。消化饼你又点解食咧吓？ 乜嘢消化饼先？ 喂，佢有好多唔同味道嘅，佢唔特别涵盖啦。但系牌子啦，即系嗰个牌子都系呢个有啲渊源嘅，因为消化饼咧就成日俾人话系帮助消化啦咁样。咁其实好多营养师都已经出嚟讲咗，喂唔系噶， 系谬误嚟嘅，系啊。 系啦，咁但系总之个名咧就叫咗消化饼，一路咧叫约定俗成都叫咗呢个名啦，得唔得咧？两位拍档 得喎，我中意喎呢 只，我超得 系嘛？ 我就系我最中意，不过咧我系中意即系有啲要求，我系中意有朱古力喺个面嗰只。 咁已经系进化版啦，即系唔系 最 original 最斋饼嗰只。 我中意最斋饼干， 仲要系细块嗰只。 哦， 即系佢而家有即系大 size 同细 size 噶嘛？点解咧？因为大 size 嗰只你唔可以一啖咬啊！你有阵时咧斋手度食咧，你食两啖咧，佢好自然就会已经喺你手指度溶咗。 系咯， 咁啊成日黐立，我唔中意。 系咯， 但系咧一口咬嗰只咧， 就一啖一块啦， 啱啱好。咁佢出咗啲咧，即系我一盒咧有好多铜噶嘛。 系， 咁我曾经试过咧。即係都兩日定三日咧，就拍咗一盒啊！因為太好食，停唔到口，因為細細塊嗰啲咁樣。 咁呢個都係肥㗎，其實就算你冇朱古力個浸，本身佢 都 係偏肥嘅。我自己記得佢個卡路里。 嗰個就係你嘅心水啦。係 啊係啊，細嗰只。 哦，咁啊，兩個都估中心水喎。咁我嘅心水又係啲乜嘢咧？你哋又估下，亦都喺榜上有名 嘅。系咪嗰 啲咸香 嘢 嘅？ 我知，我估系咪嗰只嗰只鸡味饼啊？ 系啊， 系咪啊？ 咦，呢只都好嘢嚟喎，鸡味饼 系嘛？ 鸡味饼咧，食完之后要饮劲多水啦，你知佢， 同埋要食埋自己只手指啊， 有味啊嘛。 佢嗰種鹹度係等於薯片喎，大佬。 佢等於係你係咁攞啲餅乾飲雞粉咁樣，其實佢全面嗰啲全部都係雞粉嗰啲味。 係，大家好中意， 好正啊呢個。 不過而家仲有呢個香葱薄餅啊，就係呢個網民嘅最愛嘅 top 7定 top 8啦，咁樣。 呢只嘢好耐冇食過啦。不过咧，即系阿欧数到佢饼干呢一样咧，而家就话，我中意食呢只，中意食呢只。我僆仔时代咧，饼干就唔系咁多人中意食，只可以有得食嘅啫。因为你买面包偏向于贵啊嘛，咁你点样塞饱啲细路个肚咧？食饼啦，因为饼相对平啊嘛，以前嚟讲。咁但系以前咧，我哋最唔受欢迎嘅过年收到嘅礼物咧，以前啊就系一。 大罐嗰啲雜餅啊，即係都唔中意，即係又係餅乾啦，咁食極都仲未食完啦。你食唔完咧，阿媽又唔會買第二啲嘢俾你食啦。咁但係而家咧，你又想揾翻嚟食，都係一啲兒時的味道啊。 係啊，而家興懷舊啊。 係啊。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7:51，室外气温而家22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我想话咧，我最近见到有一个新嘅习惯咧，其实真系几适合而家疫情底下嘅大家嘅。嗱，无论你系如常啦，要翻公司去做嘢啦，又或者咧系好多朋友在家工作咧，可能就更加适合啦。又或者如果系喺啲隔离令当中而要居家隔离嘅话咧，咁喺检疫期间咧就可以考虑下我今朝早讲嘅呢一个活动。 嗯， 嗱，我自己咧本身有啲朋友咧就都几中意去逛一啲园艺嘅铺头嘅。 咁近来咧就同我讲话，而家咧都多咗一个新嘅热潮。咁我话乜嘢热潮啊？种花应该人人都中意啦。即系如果你话系陶冶性情或者系想攞嚟摆喺屋企做一个装饰嘅话，其实应该唔关个疫情事啊，唔会话突然之间想买多几盆花喺屋企噶咁。咁佢就话唔系，原来咧。市面上咧，幾年前咧就開始推出咗一啲咧，嗱，如果你哋砌開一啲有實景模型嘅人咧，可能就會知啦。咪有一啲咧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咧，嗱，如果砌模型咧係可以種啲草出嚟嘅。 嗯嗯嗯。 咁我以前細個就有玩過呢一類啦，即係譬如話搭間屋，咁然後咧佢就會除個模型咧就附送一包我自己將佢叫做一包綠色嘅粉啦，咁個包咧其實好似一啲種子咁樣咧，你浸咗水之後咧，咁佢就會開始發芽啦，然之後長出一啲草啦，咁好似啲人造草咁樣一塊塊草皮嘅。咁我咧原來咧幾年前咧就開始咧推出咗一啲咧都幾似一個餐盒嘅，即係我個 friend 影俾我睇咧就是、一盒盒好似玩具咁樣嘅 size， 好細盒嘅啫。即係有啲似啲小朋友嗰啲積木咁細入嘅玩具，大概可能12寸×12寸啦。咁個樣咧就幾似一個外賣飯盒嘅，我覺得。外賣飯盒咧就一格格嘅啦，咁。咁佢裏面有啲咩咧？佢原來咧就係有一啲叫做可以好快速生長嘅菜嘅種子啊。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原來咧好多人咧就中意買呢啲一盒盒咧。嗱，本身咧人哋以前係諗住攞嚟做一啲咩用途咧，就係、是、一啲譬如話課室嘅教學用途嘅。 嗯。 有啲班房可能想教一啲生物啊，啲植物嘅種植嘅時候咧，咁一啲老師咧就會買呢一啲咧，類似話啊，因為佢時間好短啊嘛，大概十日就可以有收成啦。 嗯。 咁呢一類咁樣嘅東西咧，就係俾啲學生咧。就係、是、去學習嗰個種植嘅，咁我咧而家咧就多咗好多人咧就買呢啲盒盒嘅種子咧，因為佢成個 package 嘅，嗱裏面咧有曬一啲説明教你點樣種啦，有一啲環境嘅條件啦，譬如話有啲係需要曬，有啲係唔需要曬嘅，咁咧亦都甚至乎有啲咧佢話咧其實唔使日日淋水嘅，有一啲品種咧可能你係三四日咧唔淋水。咁你一開頭咧，將嗰個水嘅量咧提高多少少嘅話咧，佢又可以繼續維持住佢嘅生長嘅。咁、就有呢一類咁樣嘅種植盒啦。嗱，而種出嚟嗰啲嘢咧，全部係食得嘅、 哦。 例如乜嘢咧？有我哋都幾常聽嘅，譬如火箭菜啦。嗱，出月同應該煮開嘢就知啦，火箭菜啦。跟住都有啲蘿蔔苗啦。跟住有一個叫做好似叫做叫做咩羽毛豆啦，咁有幾類咁樣嘅，咁我個朋友就話咧，佢都買咗一盒自己翻屋企，大概咧你去到頭三四日咧，已經見到佢咧飆到可能有三四寸高啦，即係嗰個芽， 但係未食得住㗎。 三四日未食得住，冇咁心急住先。但系咧，你大概咧种够佢两个礼拜左右咧，基本上咧，佢影俾我睇嗰张相咧，已经有一棵你真系喺出边街市现成买嘅菜咁高噶啦。即系大概我见佢嗰个火箭菜生咗都有成佢个手臂咁长。 吓、啊，有冇咁多啊？ 有啊，原来佢话真系生得好快噶啦。佢就系话俾我听咧，因为呢几个品种咧都系特选出嚟嘅，即系都系啲植物学家话咧，佢哋一来好粗生啦，好容易养啦，二来。就是它的生长速度真的很快。如果你有些心机，即是有些人可能会自己本身懂种东西，再多去加以施下肥啊，或者真係俾佢晒多啲太阳啊，即係嗱，佢一个非常之优厚嘅条件嘅环境里面生长嘅话呢，其实佢係可以种得好快同埋好茁壮嘅。嗱、你都知啦，你种花都係啦，有啲可能好瘦弱嘅、有啲个土地呢就好肥沃嘅，咁种出嚟嗰朵花都唔一样啦，咪先。咁佢呢啲呢就其实一盒盒好似啲餐盒咁样呢，咁而家呢佢就话呢有好多人呢就攞咗嚟，即係想好似自给自足咁样。譬如我当你屋企可能只係得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住嘅，咁其实你呢即係间中可以有一餐係咁样自己种出嚟，咁你譬如十日八日咁样又够你一个份量，煮下西餐又好，或者炒咗佢又好，滚下汤又好，跟住你又可以有第二个 cycle 㗎啦嘛，你又可以再种㗎嘛。 咁咪先收成咗可唔可以再种㗎？ 係啦，你所谓第二个 cycle 可以换个第二个饭盒啊， 定係可以用分开。如果係咁真係好易种，好易种。好易中餐送喎，咁樣 嗱，我個 friend 就話咧，佢自己咧同一個盒咧係種咗兩個 cycle 出嚟嘅、 哦， 因為咧嗱，佢本身咧佢唔係一個種嘢好叻嘅人嚟嘅，佢只係純粹即係覺得幾得意喎，買翻屋企玩下啦咁樣，咁佢就發現咗呢個驚喜啦，因為咧佢本身裏邊咧未咩都包曬嘅，即係咩泥土啊、種子啊、肥料啊、乜乜乜咁樣啦，又教曬你有說明書啦。 咁我個 friend 咧，因為驚住第一次種嘅時候會失敗，所以佢就唔係倒曬全包種子落去嘅。咁、所以咧，嗱，佢就留翻一半咧，諗住即係有啲咩醫鬱嘅話，咪再嚟過咯，唔好即全部全盤裝裂犧牲咁樣啦。咁所以佢就真係有足夠嘅材料咧，種到兩個 cycle 嘅。咁佢就話即係都幾開心，因為其實幾滿足嘅。你睇住佢一日一日咁樣飆高啦，而且你又真係覺得喺即係大家都覺得咁中意食菜嘅時候咧，咁你屋企自己種到喎，咁又係另一種嘅風味咯。 咁咪好嘅，不過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如果叫啲人真係去耕田咧，佢會覺得好辛苦。你屋企種下呢啲，覺得係一種優雅， 爭好遠喺屋企， 不如真係去耕田啦， 唔使曬咁耐嘛。 不过即系 我简单嘅， 我以为咧，你话种出嚟嗰啲咧，好似即系上次同阿 Kitty 讲嗰啲咧，即系煮饭，我哋喺后院摘啲嘢出嚟啦，即系 有啊，因为我种咗一棵啫嘛，所以成日都用咯，就系嗰啲薄荷叶， 仲喺咪度啊？ 喺度喺度， 仲不断再生翻出嚟。 呢、這个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买翻嚟嗰阵时咧，佢好靓嘅，即系佢唔靓我都唔特登买啦。跟住买到翻嚟咧，过两日佢就巢晒皮咯。跟住咧，我一淋完水咧。佢又起翻身咯、即系佢咧好 sensitive 啊！我覺得，因為我買嘅時候咧，個老闆娘就話好易種啊呢啲、不過其實你去親花墟買嘢，個個都係咁講噶啦。你無論買咩，老闆娘就好易種啊，係啊，唔會死嘅咁樣。但好多時你翻到去嚇。 嗱，你呢個薄荷葉咧，我都要分享一下咧，就係佢真係好粗生，同埋個生命力真係好強。話説咧，我屋企都有一棵薄荷葉，就係、人哋屋企咧，即係因為太茂盛啦，佢分啲俾你啊，咁好啦，分啦咁。嗱，我翻嚟嘅時候咧係細細盤嘅，咁咧嗱，我屋企咧因為防疫嘅關係咧，我門口就擺兩個水節啦，一個咧就真係噴水嘅淋花啦，另一個就攞嚟係裝酒精嘅 消毒 噶。咁我個女咧。上个月嘅时候咧，就 喷错咗啊！ 我咧就喷错咗。 哎呀！ 咁我谂住，哎呀，今次应该空多吉少啦，系咪先？咁喷法嗱，学一出件童话斋，头一日咧系巢晒皮嘅。 系啊，跟住好快，你淋完水之后，佢又生 又醒翻 啦。 系啊，跟住你变翻淋水，好似。焕然一新咁，佢又变翻一棵精精神神、翠绿嘅薄荷叶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都几犀利喎呢棵嘢。 系啊系啊， 都几有乐趣嘅。 系啊，佢咁。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喺屋企玩下呢啲种植啦。 以往一样旅行喺复活节期间有更大嘅自由度。新公布正值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感染数字均正在上升。是一月底以来的首次，在医院留医的新冠患者人数亦正在增加。世卫认为全球新冠疫情仍未稳定，现阶段不是放宽防疫措施的时候，接种疫苗仍然是最有效的防疫抗疫方法，最应该优先考虑为长者和医护接种。世卫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回应中通社记者的查询，指香港最近两个月的确诊数字几何级上升，这一波疫情入面九成死亡病例都是未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只是接种了一剂疫苗的人，当中70岁以上的死亡人数最多。世卫说虽然香港疫情严峻，但关注到特区政府近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容许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人士在家隔离，很多公共场所引入疫苗通行证等，认为都是非常好的措施，世卫亦都赞扬和肯定中国内地在香港应对疫情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5,329点，升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49美元，卖出1,950.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部分地区有雾，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上潮湿和部分地区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慈云山嘅旭华街有爆水管，慈云山嘅旭华街有爆水管啦。咁而家去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是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旭华街去翻慈乐村方向，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2号 F 同埋3号 M 都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正常，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解永远啲靓女都会遇到啲咁嘅事嘅咧？我冇遇过，咁即系。 Ellie 话现实中佢都遇过唔少贱男嘅，呢首歌算系佢嘅心声。当关系不对等，甚至出现冷暴力，结束感情对自己嚟讲，可能都系一种解脱。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Ellie 艾妮《情绪勒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零九分啊！今日晨光财经第一线啊，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Kenny 啊 ，Kenny， 我真系寻日连打俾你嘅勇气都冇啊， 力都冇埋。 你明明跌嗰个市唔系个市散啊，系个人都散埋，即系乱啊，乱啊，完全我都谂打俾你，我都唔知道讲咩好。咁啊，问下 Kenny， 即系我而家要吸。先可以讲，寻日跌咗，收市跌咗1022点，收报19531点，系啦。咁我寻晚咧特登都起身睇一睇美股，佢都继续跌。咁今日个市点咧 ？Kenny， 你应该点样同我做一个嘅心理建设咧？ 我谂啊，即系除咗话呢个股市之外咧，咁啊，大家市民都感受到地震啊嘛，个市亦都系地震 紧，搞乜嘢咧？ 即系全香港都震紧啦，基本上就系、 是。系啊，点算啊 ，Kenny？ 咁啊，嗱，其实我觉得就呢个情况咧，当然啦，就千祈大家咧就唔好谂住估个底啦。我哋就早几次都讲啦，即系呢啲地缘政治环境啊、打仗啊等等各样嘢嘅话咧，其实对即系个市嘅 impact 咧，就一定系大嘅，同埋好快嘅。咁但系究竟个时间咧可以？即係 last for 幾耐咧？正常嚟講，一般地緣政治就唔會話太耐嘅。但係而家咧，大家就會擔心咗一個咩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呢個係演變成咧，就唔係呢個係俄烏嘅問題咁簡單啦。 就喺呢個中俄嘅美俄嘅問題啦。而家變咗係因為美國同埋呢個歐洲方面咧，就向俄羅斯實施咗呢啲好多制裁上面嘅嘢嘛。咁其實基本上咧，除咗話呢個真槍實炮嘅即係打仗之外咧，而家多咗個戰場咧，就係金融戰場啦。咁你見到咧，就引發出嚟嘅問題就話出現咗咧，唔係就普通話禁運咁簡單，因為可能好多就係話。即係透過呢個係譬如啲金融體系啦，譬如好似一般做生意都會同銀行攞 LC 啊、貿易融資啊，嚟到同俄羅斯進口啲產品嘅話咧，咁其實都做唔到啦，都停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可能好多嘅一啲金融機構過往都可能會投資咗喺啲俄羅斯嘅債券啊，或者係資產上面嘅，咁又都可能咧就係出現一啲問題啦，或者一啲資產凍結，俄羅斯資產被凍結咗啦。咁就可能咧就會大家會擔心咧，就係話俄羅斯個經濟一定重創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即係話呢個美國咧就真係有個優勝之處嘅，即係佢唔需要用真槍真彈嘅，即係用呢個係美元啊金融系統嘅戰爭嘅話咧，已經令到你經濟重創啦。咁又會唔會？即係大家會擔心，哇！會唔會即係迫使到俄羅斯嗱？有兩個結果嘅啫，一個結果就係、是即係屈服啦，咁啊就係、是、即係妥協去傾，要傾啊，大家傾啦。第二個咧就話會唔會將個戰線蔓延到去歐洲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比較即差嘅結果咯。咁所以而家呢個時間咧，就不明朗因素係會再多咗嘅。 係啊，我今朝碌開個電話，咁啊睇到有個消息話傳啦，可能嚟緊兩個禮拜就可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簽訂和平協議咁樣。咁但係我喺度諗，就算係真啊，呢兩個禮拜點過咧？即係 因為同埋都係 係啊，都係傳，即係你可以即係隨時有變動噶嘛、啊。不過我想問一下 Kenny， 即係上次你即係教我哋唱歌仔啦，即係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咁但系我上次咧冇走到，咁咧就真系坐咗喺度。咁我想问一下，仲有冇得玩呢？即系我而家譬如嗱，我当嗰啲中概股啦，嗰啲美股里面嗰啲中概股又洗仓啦。咁我揸住咗，如果真系到之前你唱歌嘅时候，我都仲冇走到。咁系啦，咁我而家嘅部署应该系点咧？我系应该而家都走啦，因为你估唔到底啦。定抑还是即系都揸住咯？咁就再等啦。即系点样做法呢？ 我哋上次仲有第二隻歌噶嘛，话啲所以落地唔好执，唔好谂喎。 你仲叫我别流泪心酸添，我而家心直头翳啊！你话俾我听下，如果有啲散户仲真系冇走到嘅，好衰，即系做唔到嗰啲狠心走嘅，但系呢两日咧真系即系跌到心酸嘅，咁喺而家应该点样做法好啲咧？应该 嗱，我觉得咧就首先第一就系话呢个时间嘅，你话要你买咗啲股票。翻去一啲即系原位或者翻你买入位嘅话咧，其实就系、是可能不现实嘅。咁但系我哋其实都成日讲就话咧，你唔使喺嗰只股票里边报翻仇噶嘛。总之你喺嗰个市场上边赚翻钱就得啦，使乜要喺个股票里边报翻仇咧？咁你睇翻个市又唔系全部股票都好差噶嘛。譬如我哋呢排成日介绍嘅长和系啊，超人啲股票就好好噶嘛，系咁升噶嘛。咁同埋亦都系你睇翻一啲譬如好似同环保相关啊，或者系再生能源嗰啲股份咧，其实又真系唔系。咁差噶嘛？你基本上咧，我覺得有個指數跌得勁咧，有少少你都會係即係叫做係扭曲咗，就係、是、喂好多新經濟股咧，全部跌十幾個 percent。咁你諗下，其實新經濟股咧，唔單止係俄烏問題喎，其實你睇翻好似騰訊，琴日又話又要咩啦？又要罰佢 啊！罰錢 有可能話超話佢嗰個微信個支付係涉及一啲可能即係洗黑錢上面嘅問題添，咁好嚴重嘅指控嚟噶嘛。咁所以你睇到內地呢啲對新經濟股嘅平台嗰個政策係未完嘅，係嗰個監管係完全係未完嘅。咁所以一跌就跌十幾個 percent 啦。咁你呢啲股個 rating 重啊嘛，咁你拖累嘅恆指方面咪跌得勁咯。但係你剔除咗呢啲股咧，頭先我哋講一紮咧現金流比較強啊 ，PE 比較低。嘅股份咧，其實都唔算太差嘅。咁我覺得就呢個時間，你咪要部署就話，將你個投資組合方面咧就要調整咯。就千祈唔好諗住揸住美團啊、快手嗰啲可以翻完位，咁你只係會越跌越心傷嘅。 但係呢個時候減磅或者即係走嘅話，係咪合適咧？你覺得？ 嗱，我覺得都唔使話即係恐慌性嘅，因為你而家恐慌性跟埋你恐慌性一齊嘅話咧，咁又真係得不償失嘅。但係咧，當佢咁佢都唔係冇彈過噶，其實你睇翻美團啊、快手啊，就算快手咁弱，佢都有彈過噶。但係 彈嗰時咧，你就要逐啲去減啦。你唔好、即係好多投資者咧，其實好得意嘅，一見到佢彈咧，就諗住啊得啦，見咗底啦、可能咧又會翻翻去啦。咁你又唔走啦。咁變、因為佢個圖係一浪低於一浪噶嘛，佢彈完之後佢會再試一啲低位嘅，咁你咪永遠係被綁咯。咁、我覺得你即係譬如對基本面當然要重要留意啦。第二就係話你咪得閒撳個圖睇下，究竟佢個股价嘅模式系点嘅？啊，原来佢每次都系可能弹10% 都有再跌嘅，咁你咪每次弹10% 咪走咁啲去换码咯。最紧要咧要认清楚对象，因为个对象唔啱嘅话咧，就纠缠落去系冇意思嘅。 系啊，咁都系嗰句咧，唔好自己吓自己先啊，即系真系要冷静少少。特别呢啲风高浪急嘅时候咧、你越系即系流晒泪咧，你越系做唔到一个明确嘅选择嘅。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我觉得投资股票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与其系而家咁投赤嘅话咧，不如咧就系即系喺之前就控制咗风险啦，即系话止蚀啦，即系减低嘅风险系好重要嘅。通常一般有讲话，譬如你揸住只股票跌咗成20%嘅话咧，就唔理3-7-21咧，都系减咗磅走咗佢先会好啲咯。咁你咪唔使咁投赤咯。即系如果你譬如你谂下。快手就算俾你400蚊摸頂啊，但係你如果肯略20%到止蝕嘅話咧，咁你而家都好 happy 啦。 係，但係我就係20%冇走到。唉，呢個真係從呢個經驗裡面累積啦，係啊，上一課啦叫做。嗱頭先咧 ，Kenny 都提到譬如長和係咁樣啦，尋日港股跌咗成1000點咧，佢都好似獨善其身咁樣，咁、都算係即係可以揾一啲避險嘅板塊，或者即係你喺呢度跌低。喺隔離企翻起身都得嘅啫， 係 啦。咁隔離有啲乜嘢可以選擇下？即係 Kenny， 你有冇啲咩推介？即係話啊，其實喺呢一個即係風高浪急嘅時候，咁大家如果都想即係攞翻啲錢去第二個位，可以擺喺邊一啲板塊度咧？ 嗱，呢個就真係咧，超人就真係超人啊！最近我咪都唔呢歌都唔係好最近啦，都不過最近聽翻嘅就叫李嘉誠，大家可以聽下。咁咧就嗱，其實咧就反映咩咧？反映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嗰、那個即係超人嘅眼光真係準確，即係過往嚟講嘅話咧，佢嘅特性就係話咧喺嗰個即係低潮嗰時咧，佢就擁有大量嘅現金。如果大家留意翻咧，近排其實咧佢長和係不斷係賣嘢嘅，咁啊啱啱琴日就講話賣咗倫敦一啲係貴重嘅物業啦，套咗120億翻嚟啦。之前咧就係將飛機租賃業務方面咧就出售啦。嗱，呢個又係眼光非常之，我覺得好，就係話。本来之前大家都好睇好飞机租赁业务噶嘛，即系坐喺度收钱嘅。点知咧就一个疫情嘅话咧，就导致到呢一啲业务上边咧都冇人租飞机，咁佢就群组就卖咗呢啲业务走啦，咁就套翻300亿翻嚟。咁再传佢咧就系话出售 UK Power Network 嗰度又系可能讲翻300亿嘅，咁即系坐拥起码几百亿翻嚟噶啦。咁几百亿嘅话咧，哇！而家呢个环境之下。咩平嘢都可以執啦，咁佢過往就係執到平嘢就係咩咧？佢手頭現金咧喺人哋差時佢就充裕，咁當佢做收購嗰時佢好快咯，即係譬如一啲基金或者一個定投資者，就算有錢去做收購，佢要經一輪程序啊、走程序啊定嘅話咧，其實嗰個deal一定會俾人哋攞多啲嘅，咁如果佢放水快嘅話咧，一定個條件係好啲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個 terms 會特別係理想咯，咁而家呢個環境咧，大家都中意翻一啲即係風險為立。差嘛，咁所以咪注中意啲現金流強啊、派息好啊、PE 低嘅股份咯。而佢哋長和係咧，啱啱就跌正落去依一啲咁嘅裏邊。之前如果炒新經濟股嗰時冇人睺啦，大家都嫌佢悶啊嘛。 所以都係嗰句 cash is king 啊，去到任何時候都係。 咁啊，好啊！今日我除咗翻去可以睇住個市之後，仲可以聽下歌。估唔到 Kenny 其實原來都係即係 呢個樂迷嚟 嘅，係直頭樂壇嘅翹楚，好多歌，好多即係歌庫喺佢嗰度啊！咁啊，聽日 同阿東哥做音樂節目啊，咁就 係啊，做音樂節目唱下歌仔啊，係啊。 Kenny 同我合作嘅唔係財經節目， 而係音樂節目啊！好，我哋聽日再傾過，多謝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拜拜， 唔该 Kenny，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疫情期間咧，温馨提示相當之重要啊！咁、特別係有關於咧就係接種疫苗方面咧，喂都可以同阿鐘哥 Kitty 講完之後咧，咁啊同聽眾有一齊分享。 好啊！ 咁有呢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擴展嘅服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因為點解咧？為咗方便市民咧，可以快啲啊接種呢個新冠嘅疫苗啦。啊，原來好多區佢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有一個咧即係我哋簡單啲理解就好似OT 咁樣，或者係做多咗功夫咧，去到咧就為市民服務嘅。咁有啲新嘅安排呢，大家可以留意啦。咁其中最重要嘅几个安排呢，第一个，咁有三个嘅提供科兴疫苗嘅接种中心扩展服务对象呢，已经呢就係嗰个对象啊，至到呢就係三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即係只要你係三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呢，其实已经呢就越嚟越多嘅地方可以接种啦。另外呢就係禮頓中心卫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呢，新增六楼接种嘅场地，並且咧就喺3月16日開始咧就接受學校團體預約噶，咁即係如果你係跟住學校嘅，咁咪學校可以幫手咧就係預約咗啦，然後學校可以透過學校入邊嘅系統咧同翻家長講，咁啊直接咧就對住家長講就喂，而家我哋學校預約啦，你哋一唔一齊嚟打呢一個嘅疫苗啊，咁可以 join 埋一齊嘅。咁另外咧就係啦，有三個提供復必泰疫苗嘅短期接種中心延長服務日期啦，亦都咧就係增加即日籌。方便兒童，咁更加方便埋青少年以及長者打針啦。咁就係話，如果你嗰日你冇預約嘅，但係你去問一問嘅時候咧，原來佢即日籌多咗，咁即係咧有一個嘅空間咧，可以俾你喂，而家可以排隊啦，即刻咧就可以打呢個針啦。咁盡早接種疫苗咧，其實肯定係一件好事，因為一人即係大家都明白呢個疫情嚴重啦，係咪先？減輕呢一個嘅死亡率同埋減輕呢個重症嘅機會嘛。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可以提一提大家。咁如果你話想再望真啲嘅話咧，其實上翻政府嘅相關網站咧，你都可以見到咧喺唔同嘅社區地方嗰度咧，佢哋嗰個即日籌咧係增加咗嗰個名額啊，或者係幾多號開始咧，咁可以一揾就揾到噶啦。 唔該曬小白嘅資訊。 好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係天晴嘅，早上潮濕。同埋部分地区有雾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8度，吹微风。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嘅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6%。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15日系一年嘅第7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1日。1970年3月15日，为期183日嘅日本万国博览会喺日本大阪府吹田市嘅千里幽灵正式开幕。呢届亦系日本首次主办嘅世界博览会。大阪万博嘅主题系人类的进步和协调，共有77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参加，入场人次多达6421万。作为题目馆一部分的太阳之塔亦被保存至今，作为万国纪念公园的标记。曾展出其后普及的产品包括电动步行道路、锅炉咖啡，并被普及的展品包括磁浮列车、电视电话。1970年9月13日，日本万国博览会正式闭幕。3月15日出生的朋友，无论在任何领域都拥有攀爬到最高点的欲望，有领导能力，吸引的魅力，令其他人愿意跟随，渴望开创新天地。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展示未来世界容貌的博览会会不会是你期待的城市？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经常放眼展望将来，但是同时令我们忘记活在当下。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嘅。香港贸易发展局咧就会喺3月16日至17日咧举办 Marketing Pulse 同埋 E-Tailing Pulse 嘅活动噶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咗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 Peggy 廖倩怡小姐咧，同我哋介绍一下今次嘅活动噶噃。Peggy 早晨， 早晨，私分。 嗱，我知道今年 Marketing Pulse 咧就会首次同 E-Tailing Pulse 咧联合举行噶噃。咁今年网上论坛嘅主题唔知系啲乜嘢咧？ 今次咧系一个 二合一两个活动咧同期举行嘅。咁今次嘅主题咧系 Together We Create， 我哋一齐去创作。咁啊 ，Together 呢个字咧一齐咧，其实个意思好大嘅，包含好广嘅。咁啊，包括咗系营销官与营销官，即系 marketer 同 marketer 之间嘅一齐啊，大家点合作啊，大家点交流啊，广告公司同埋客户之间点样可以互信啊，点样可以一齐发挥做到更好嘅成绩啊。咁另外仲有品牌同埋客户之间嗰个联系啦，咁都系我哋想包括在内嘅嘢。咁另外 we create 啦，我哋要创造啦，咁啊更加系可以创造好多嘢。头先提到嘅顾客啊、广告公司啊、marketer 啊，咁一齐我哋可以创造更好嘅 sales 销量啦，我哋可以创造更好嘅顾客满意度啦，更加希望可以创造更忠诚嘅客户群啦，或者最简单嘅纯粹系我 we create fun， 希望可以创造更多好玩又好有意思嘅嘢。 啊，咁今年嘅论坛啦，亦都请嚟咗唔少有份量嘅嘉宾嘅，或者会唔会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个内容呢？ 好啊，我哋今年呢其实都会包括咗，当然系以往啦，我哋有好多内容两日嘅会议啦，咁我哋好多题目都会涉猎到嘅，例如我哋会讲到数码转型啦、可持续发展同埋品牌嘅关系啦、电商嘅发展趋势啦、D2C 即系电子商贸点样可以直接去面对我哋嘅顾客啦，咁另外啊顾客服务群体验啊，以至系疫情后嘅点样去做个公关工作啦，种种咗我哋都会听到嘅，当然。我哋今年重点推介咧，就系我哋有半日啦，喺第一日嘅下半日咧，我哋系会去研讨咧最近好热门嘅话题啊，就系 NFT 同埋元宇宙。好多品牌咧，其实咧都已经开始喺元宇宙嗰度咧会做一啲宣传啦。咁亦都好多嘅品牌啦，或者好多广告公司啊，都研究紧点样去做一啲 NFT 啊，点样去做好咧咁。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会邀请咗方方面面唔同嘅讲者啦，佢哋有啲系本身系。元宇宙平台啦，亦都会有一啲公司啦，讲佢哋点样帮一啲品牌啦，喺元宇宙上面啦，或者利用 NFT 去做一啲嘅推广啦。咁我哋亦都请咗两间香港公司咧，咁佢哋都会讲下佢哋嘅 NFT 营销嘅经验嘅。咁所以大家对 NFT 同埋元宇宙有兴趣嘅话咧，咁千祈唔好错过啦。 阿 Peggy 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品牌咧，要响资讯泛滥嘅环境之下突围而出嘅噃。咁佢哋咧都会运用好多新科技嘅工具啦，进行一啲市场推广咁样噶。咁其实 Marketing Post 又会喺呢方面有啲点样嘅资讯可以同大家分享咧？ 哦，系啊，除咗头先讲个 technology 讲科技方面嘅议题啦，咁我哋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讲者咧，都会就住唔同嘅议题。发表一啲意见嘅，例如我哋今次包括咗其中一位咧，来自英国一间好知名嘅企业啦，咁啊专系售卖个人同埋家居嘅产品，相信每日咧大家其实可能冲凉啊或者清洁家居啊、煮食都有用到佢哋嘅产品。呢位讲者咧就会讲下喺科技、数据、创意、环保方方面面嘅影响下咧，未来嘅营销概念会系点样样，应该系点样去推进噶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请到一位啊，呢、这个就会好特别嘅，好好玩嘅。咁啊，喺呢几年咧，喺全球各地都好红、增长好快嘅一个瑞典嘅燕麦饮料嘅品牌。咁啊，呢位讲者咧出咗名咧，就系中意突破嘅，亦都好敢于咧推翻固有嘅思维。好多嘢我哋睇完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咁都得咁样嘅宣传嘅手法嘅。咁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听下佢有咩好特别嘅创意啦。 今日多谢晒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副总监廖善仪小姐 Peggy 嘅介绍咯。Thank you， 思斌， 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发局社交以及活动网站www.marketingpulse.com.hk 了解更多论坛的精彩内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与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通电话，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话：一啲势力不断抹黑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制造各种虚假信息。中国不是危机当事方，更不希望制裁使到中方受到影响。中方有權利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 王毅重申，中方一貫反對使用制裁手段解決問題，更加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的單邊制裁。他說，中方將繼續在多邊場合為烏克蘭危機的和平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瓦爾瓦雷斯表示，烏克蘭局勢危及歐洲和平與穩定，若果任由發展，將波及整個國際社會，希望中方為促進和平發揮積極作用。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表示，歐盟同意向俄羅斯實施新制裁，回應俄國入侵烏克蘭，包括撤銷俄羅斯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報導，制裁亦都禁止歐盟成員國進口俄羅斯鋼鐵，禁止向俄國出口奢侈品，包括價值超過50,000欧元的汽車，亦都不可以投資俄國石油和能源領域。歐盟又將英超球會車路士班主俄羅斯富商阿巴莫域治列入制裁名單，他被指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為莫斯科提供重要收入來源。他在歐盟的資產會被沒收，並被拒絕進入歐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又說，正是努力暫停俄羅斯在主要多邊機構的成員資格，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若果戰爭持續，烏克蘭經濟將會崩潰，本年度可能收縮25%至35%。基金組織又警告，戰事將會危及糧食安全。基金組織話，若果能夠盡快結束衝突，預計烏克蘭今年經濟將會下降10%。美國警方加緊追捕一名涉嫌在華盛頓和紐約槍擊露宿者的兇徒。五名在街頭露宿的男子在10日內接連被槍擊，造成2死3傷。兩地警方發出閉路電視拍攝到疑兇的照片，並懸紅緝捕。華盛頓市長鮑澤和紐約市長阿當斯發表聯合聲明，形容兇徒冷血，強調必須盡快將他緝拿歸案，以免再有人遇害。最新一宗案件發生在上個星期六，紐約曼哈頓下城區一名男子被發現在睡袋中死亡，他頭和頸中槍。閉路電視拍攝到案發經過，兇徒趁這名男子清晨睡覺時候向他開槍。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5,353點，升45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9.16美元，賣出1,950.26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晴，早上潮濕和部分地區有霧，最高氣温約28度，吹微風。展望未來2-3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芜湖街。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慈云山嘅旭华街就爆水管，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九巴路线2号 F 同埋3号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就有中九龙干线嘅工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近住骏发花园嘅快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话呢啲样嗰啲人咧好难搞噶，咁跟住咧就讲佢嘅一啲经验啦，即系话啊，类似咧佢之前咧遇过有一啲类似咁嘅样嘅老细，有八成似噶啦，都系呢啲咁嘅面部特征噶啦。哇，个人嗰啲性格咧系点点点点点嘅，咁佢话你要小心啲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咧，佢嗰个经验咧应该系即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个永不磨灭嘅烙印， 痛苦痛苦啊， 好痛苦嘅，因为对于佢嚟讲咧，即系呢一个形象已经形成咗啦，之后佢见到差唔多类型嘅人咧，佢都会即系起咗杠先嘅，甚至佢会即系提醒你啦咁。咁好啦，我就想问一下小白同埋钟哥，你哋有冇类似嘅经验，即系会觉得啊某一啲人嘅某一啲长相特征系会代表住佢嘅某一啲性格嘅咧？ 你讲到咧就唔系办公室心理学， 系 好似堪舆学咁样， 面相系嘛？ 系咯，睇面相， 我都觉得系，因为听嘅时候都喺度谂，因为我永远有一个迷思嘅。好啦。我假如有一個有一類別嘅長相嘅人咧，佢哋喺職場上係特別陰險嘅，中意咧就係做一啲嘅陷阱，陷害啲同事，搏上位。我當真係有呢一類人先，而呢一類人亦都係同一種嘅樣相嘅。好啦，咁我見到呢一類型嘅人物嘅時候咧，我都會好容易諗啊，佢係咪又諗住設計害我咧？有時有啲人會諗啦，呢個長相嘅人咧一定係衰嘅咁樣。不過咧。即系当我心地好啦，我会咁谂噶。 你心地真系好嘅。 如果呢个人 唔使当， 如果呢个人咧 兜个圈赚自己， 佢真系开始从 你又唔配合下、啊，唉。 呢个人如果 先买一个好仔嚟嘅， 等我讲埋先。呢个人咧开始从良嘅时候咧，咁佢个样咧佢未必即刻变噶嘛。虽然话就话相由心生啫，咁、但系又有一句人不可以貌相。咁你顺便讲。咁我就會覺得，如果呢個人本身大家都覺得佢係衰嘅，我呢個樣係衰嘅，咁但係佢開始從良嘅時候，佢樣應該變緊噶嘛？嗱，我跟翻上游心生嗰、那個，咁佢係咪開始從良？佢個善良嘅心咧，開始蓋佢邪惡嘅心嘅時候，佢人嘅眼神啊，可能佢面部表情嘅輪廓啊，都可能真係有轉變。 但係你講嘅冇抵觸過小白。嗱，上游心生咪就係你個人點樣諗嘢，個樣顯示出嚟啦。 所以咧，要俾个时间佢由呢个邪恶嘅人， 唔系，但系你话 呢个善良嘅人， 人不可以貌相咧，都冇抵触嘅，因为个别例子啊嘛，个别例子不能作准咯。 喂，个人都系个别例子，钟哥， 人不可以貌相，呢个人个样咧唔似系平时你睇到嗰只款嘅，人不可以貌相，个别例子啫。 系咧，譬如喺娱乐圈，有好多人咧，佢饰演一啲大奸大恶嘅，譬如石坚嘅 坚叔咁样， 其实佢好人嘅， 系啊。 系咪？咁但系佢喺荧幕上面咧，佢嗰个表现咧，佢真系好奸。 个别例子 啊！一望到佢嘅时候，奸人奸啊，好惊啊！阿妈要防佢啊，咁样。但系佢一个好人嚟噶嘛。咁啊，呢一个问题咧，如果用喺职场上，我都唔知点解决好。所以唯有就系同嗰人相处得多，要判断嗰个人好唔好咯。 好粗疏，好粗疏。我今日咁问，梗系有调查噶啦。 边间大学啊？ 边间大学犀利啦？呢一间大学咧就系、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哇， 犀利嘅。嗱，点解咧？今日会讲咧，其实呢一个嘅调查咧，佢就系讲一啲领导者嗰个面相嘅。咁、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话喺猫咪嘅世界，即系猫仔嘅世界咧，块面越大咧就越容易做大佬嘅咧。 冇 冇听过系嘛？ 喺动物界嚟讲系有机会， 系 系咯，因为动物界真系好直接。 睇到你个样 系啦，我望到你身上啲雀仔咁样，唔好讲猫先，雀仔，我见到你身上面啲纹即系靓啲， 系 好啦，我嫁俾你啦，即系咁简单。 因为如果你话讲阿 Kitty 讲喺猫咧，我见过最大块面嘅猫就 系 加菲 猫，系嘛？ 最大，但系大块， 佢都系大佬嚟噶，喺屋企乜都唔使做。 哦，系， 我又系， 加菲猫都系， 系啊， 又系， 系啊。嗱，咁佢演绎咧就话啊，到底喺人。嘅層面上面，係咪都係塊面大啲咧，就可以做大佬、做到領導咧？咁樣 係嘅， 係點解咧？ 我相信係， 係 真係 有冇依據啊？ 啊冇啊，唔係因為你突然咁樣諗咧，我諗翻起即係我識過嘅，譬如真係即係超高層嗰啲咁樣咧，即係唔係 塊面都比較大， 都係比較大。 係嗱、今次咧，即係嚟自呢、這個 塊面都大。 嗱，當然 塊面又細， 當然塊面大咧有個定義嘅，唔係話佢塊面。 同我塊面去比啊，我覺得塊面大係同佢自己個身體嘅比例去比例。 冇錯啦，冇錯啦，嗱，佢呢一個嘅研究咧，呢個調查咧就係咁講嘅，佢咧就揾咗大部分咧一啲優質企業嘅 CEO 嘅面上嘅照片，即係大頭像啦，係啦，即係係啦，咁啊去到做，好似有另外一個，唔係因為我突然之間諗起呢個好似有另外一個意思咁樣， 冇嘢 㗎，係咯，唔好意思啊，係啦，總之就是close up 的相啦，咁跟住咧就会去做一个分析。咁呢个教授咧，佢就根据嗰张相计出嚟嗰块面嘅宽度同埋长度嘅比例，系啦，即系唔系话我同钟哥比，咁我嘅面细啦，系咪先？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如果譬如我计埋我啲眼耳口鼻啊嗰啲比例咧，可能你系属于面宽或者面大嘅，咁佢咧就计咗嗰个比例出嚟啦。咁另一方面咧，佢又调查翻咧呢一啲嘅 CEO 啊，佢哋嗰啲企业咧，嗰、那個資產嘅報酬率，即係睇下佢間公司賺到幾多錢，咁然後咧再攞一個嘅掛鈎，結果咧就令人震驚啊！ 係點咧？ 發現咧大面嗰啲 CEO 所率領嘅公司咧，業績相對真係比較好 啲 喎。 勁 啲啊！哦，係啦，就唔知道係咪真係塊面大啲嘅時候咧，俾人哋個感覺好似即係 權威啲， 係啦，權威啲啊，有啲威嚴啊，或者有啲 香港好似某啲富豪都有幾位都係塊面。都大大地， 系啊，即相对嚟讲， 谂下又系 比例上咯， 比例上系 咯。咁、啊、所以如果你大家即系听众又可以谂下自己间公司啊，如果啲领导领导得好，系咪佢 大 面 嘅？ 你又何苦咁样咧？ 整细翻啲眼啊鼻啊， 所以咧 系喎，你又啱啊，整翻细嗰啲眼耳口鼻。 娱乐圈好多人咧话整。靓啲，即系叫削啲块面啊，削啲咁样咧，即系本来佢原本系一个 CEO 嚟嘅， 系 点知整细咗之后变成一个打工仔， 辛苦命啊，跟住就 所以同埋有阵时赞啲人咧，啊你瓜子口面几靓、啊，其实即系话你呢一世都系打工咯， 冇领导才能啊。 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thank you wish you were okay. Bading 51分，听过 Regency Wish You Were Okay。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疫情期间多咗好多朋友足不出户，喺屋企呢就会在家购物啦。当然绝大部分嘅人都会尝试用网上购物嘅平台。大家就知道网上购物我哋好多时叫做 online shopping。但是你又有没有想到一个更加贴切的词语可以来到形容你在屋企足不出户就可以购物的行为和习惯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仍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仍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 刚才讲到疫情期间越来越多人会在屋企足不出户地进行一些网上购物。除了 online shopping 这个英文字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加贴切的英文字可以形容这一种新的购物习惯。很多时候我们足不出户除了是因为避疫之外，亦都是贪方便，可以在屋企舒舒服服地就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英文就有这个字叫做 couch commerce。couch commerce。就这样分开两个字的意思， couch 就是我们成日摊在那一张 sofa。至于 commerce 就可以解作我们的一些经济和贸易。原来 couch commerce 就是拿来形容我们现在成日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屋企买东西的行为习惯了。疫情期间我都鼓励大家多啲喺屋企进行你嘅 couch commerce。因为咁样除咗可以懒懒闲喺屋企唞下之外，仲可以减少咗你外出嘅时候被感染嘅风险添。所以由今日开始不妨可以试下建立一个 couch commerce 嘅购物习惯。可能慢慢你都会鍾意呢一种舒舒服服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嘢嘅新习惯㗎。 Barbie， 如果我不消费呢是不是 no commerce？ 他 no comment， 直头为什么不消费的 消费 no commerce。 其实真的很难不消费的，尤其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呢这几天呢可能某一些货币呢有那些面值不同了，以前的人呢就很喜欢某一些季度呢就是唱定一些钱将来就去旅行用啦。现在直头就不用想了，当那个 rate 呢跌的时候，譬如你想在某一个地方去采购一些的、商品又好啦，或者一些用品又好啦，你就直头可以趁着它的 rate 低的时候呢就在那个时候即刻入手，那网上的款啊网上的购物呢就直头可以用回当时当下嗰个利率，咁其实仲容易仲方便添。咁、所以即系呢个新嘅消费习惯咧，其实都系对我哋嚟讲系有唔少嘅便利嘅。你连唱钱嗰一阵都悭翻， 直头就喺屋企，诶，睇准个时机，今日好似几好喎、啊，呢、這个价钱对嗰个汇率低、啊，就可以买下另外嗰个地方嘅嗰啲诶网上平台嘅商品啊，咁咁其实某程度上都叫做悭咗当赚咗咯。 都系嗰句啦，我哋永远睇唔到嘅。即係最好嗰個 rate 啫，睇唔到最好個 rate， 你買佢跌，唔買佢升。 哦，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樣。喂，但我想話咧，我最近留意到咧，真係咧，都不得不相信一樣嘢，就係潮流咧，十年又再一個循環，十年又再一個循環咁樣啦。咁我琴日咧，即係掀開一啲嘅叫做紙媒啦，咁有介紹到一啲咧而家新興嘅玩具喎。咁我諗住嚇有幾咁特別咧，睇下有啲咩新興玩具啦。啊，誰不知咧，其實就係我哋細個玩嗰啲嘢嚟嘅。即係嗱，細個我記得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咧，咪好中意養電子寵物嘅。咁原來咧，即係都叫做啲玩具商人咧，唔知係因為咧呢一樣嘢真係好多人中意啊，好受歡迎啊，定還是係真係咧大家咧中意玩開電子寵物嘅人咧都係樂此不疲嘅。即係以前啊養過雞，養過雞啦，養過魚，養過龜，乜都養過，人都有噶嘛。咁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系列啦，就係最近咧，琴日見到嘅咧就係某一啲動畫公司就因應住佢某一啲嘅動畫，即係同玩具相關嘅主題咧，就出咗一啲新嘅系列啦，就話叫大家去養啦。咁跟住咧，我就勾起咗我細個嘅一啲回憶啦。嗱，好記得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當嗱而家啲小朋友咪放暑假嘅，咁我放暑假嘅時候咧，我媽咧就會帶我出去咧，就同佢啲 friend 咧有時見下。 Barbie 一定要講，即係要好紀念住你正話講嗰句啊！而家啲細路咪放暑假嘅呢一句啊，你幾好啊？三月你已經講話，你睇下而家啲細路放暑假，三月放暑假， 提早暑假嘛， 係啦，幾好，投奔初夏咯，引出熱翻， 三月 氣温都俾翻啲 feel 你， 係喎，今日都係著短袖啊， 係啊，今日真係零舍熱咗，咁我好記得咧，我細個我媽帶我出去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留意一下咧啲書報攤咧，咁以前咧除咗嗰個年代咧就好興嗰啲叫做儿童嘅杂志刊物啦，咁啊除咗嗰类咧，咁我屋企人就好少会买俾我嘅，即系我唔使啦。你其实睇其他书都已经可以补给到嗰啲知识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我好记得嘅，我细个嘅时候咧行嗰啲书报摊咧，有嗰啲一两蚊一本嘅薄薄地嘅漫画。咁咧我就记得佢细细本，然后咧入边就几格嘅啫，通常都系啲咧比较生动生活化嘅情节啦。就引你笑嘅，即係通常都係可能見到佢俾雞蛋揼親，然後最後尾可能整蠱人嘅小朋友咧就受到懲罰，即係通常都係有一啲咁樣嘅簡單嘅又有教育意義嘅圖畫。咁啊細個嘅時候咧就經常都會咧買呢一啲嚟到消磨時間啦，同埋咧喺當中咧你唔好睇佢即係薄薄地細細本，同埋得幾格喎，其實都幾有教育意義喎。即係譬如你每做一個唔係咁啱嘅行為咧。你就總會係得到一啲壞嘅結果嘅，即係都教你，你都係要做人咧，都係要做翻啲好事先得嘅。你做壞政府人咧，你都係會俾人罰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意識咧，就細細個睇呢啲咁嘅四格漫畫學翻嚟嘅咯。我唔知道你哋細個有冇睇過呢一類書啊？好平嘅啫， 四格漫畫我就係睇老夫子啊嘛。 係，我都記得追巴士啊，跟住追下，咦，追到公司樓下咯，唔使搭 lift。 所以我成日永遠呢個世界就係咩啊？耐人尋味啊！ 系咯，成日都系四个字噶嘛，啲故事系啊，咁啊，唔该晒 Barbie，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钟啦。 同埋去尖沙咀，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 我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播出，声音版本会在香港电台第1、2、5台播出。 求职骗案随着科技的进步，骗徒会利用社交媒体行骗，受害人会因为遇上网上求职骗案而招致损失，他们的手法层出不穷，不想被骗，大家就要留意。 防骗攻略，逢星期一晚上9:25，港台电视31首播。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了生存，各个物种都各展其谋，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 全新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一连四集，透过空中、水底和海面上不同的角度，揭露出意想不到的猎食策略。 今集会先看下独来独往的鲸鱼如何联群结队，甚至跨物种合作，进行既精密而复杂的捕猎行动。 《海洋猎人》今晚10:00， 港台电视31。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道指啊，升發盤入邊最高咧451點嘅升幅啊，收報32,945點啊，微升一點啊。標普500指數咧跌31點，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62點。你會睇到咧，美股唔係跌好多，但係咧港股咧繼續走弱啊，因為咧中概股啊繼續喺美國嗰方面被洗倉啦 ，ATMXJ 啊全部都要下跌嘅，按比例計算咧，港股 ADR 要跌408點啊，睇嚟今日開始咧都係低開噶啦，咁啊稍緩緩咧就做足準備功夫啦。 晨光第一線， 家給你打氣， 每個家庭都有獨特嘅方式表達愛。 不论顺境逆境， 家人总会上半左右 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在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咧。咁我哋电话旁边已经邀请到啊，家庭核心价值及家庭教育推广小组委员会副召集人张宏艳女士。早晨，张宏艳。 早晨，小白，大家好，大家早晨。 你好啊，有好多咧，有关于亲情上面嘅沟通技巧咧，都需要咧就系睇下啲咩 tips 咧，俾到我哋嘅听众啊。因为我自己咧，同屋企人相处咧，虽然就冇乜特别大嘅问题，咁但系咧，有阵时都好似好容易去到一啲嘅樽颈位。你估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我咧？就系、是、或者啲听众可以令到大家彼此嗰个了解可以加深多一啲咧？ 每个家庭成员咧都会遇到樽颈位，而喺呢啲时候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放下。 哦， 呢个咧系咁多唔同嘅关系之中最重要嗰样嘢，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彼此系沟通唔到。了解唔到，就係覺得我啱你錯，因為我實在對你好，我好希望你知道你真係有啲嘢唔啱你。如果係其他街外啲人啊，我都費事點醒佢啦，嘥氣啦，係因為你同我咁親，所以我點都要話俾你知，其實點點點先至係啱㗎。 哦，咁我哋要放下嘅係啲乜嘢呢？ 放下其實好關乎每一個人由自己出發嘅，喺溝通上遇到問題嘅時候。 不是先去说服人，而是先放下自己，就不要拿一个法庭的一个意识去讲嘢，即是一定要辩论到那个正确与否出来，而是采取一个家庭的意识去谈，可能是换一个家庭的意识，而在一个思考转换的时候呢，就要放下自己了。而放下自己乜嘢嘢呢，就因为每一个人呢，由细个读书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已经被训练到一定做啱嗰样嘢，要讲啱嗰样嘢。 咁但面对住一啲屋企人啊，未必呢就係咁容易表达到自己情绪啊心入面所想嘅说话嘅时候呢，我哋可以点样去到解开对方家人嘅心扉呢？ 头先你讲嘅一个快字， 系 呢个都好重要， 系 千祈唔好快。每一个人呢，喺而家个社会都有两重身份㗎嘛，一个身份呢就係我哋喺工作上喺职场上，咁做嘢总係会要求快靓正啊，会希望嗰个效率好高。但是在屋企呢，我们的家人不论是父母啊，你的伴侣啊，或者仔女呢，就不是我们的工作的同事来的。 是啊。 其实不用快靓正的。亦都不用在放工之前一定要他一定要做到哪样讲到哪样东 西。是啊，就算大家一起做家族生意的，回到屋企都是家人来的。 是啊是啊，冇错。咁即係变咗头先小白你讲嗰样，有啲人不善于表达，係嘅，的确係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有时喺对住家庭嘅时候，一时唔觉意将我哋办公室嗰个思考模式套咗落个脑度呢，屋企人嘅话佢哋唔係我哋职场嘅工作嘅同事嚟㗎嘛。咁即係话第一样就千祈唔好快，更加唔好期望快靓正，全部放低晒，唔快唔靓唔正唔紧要，系你讲讲唔到我听，我仲有一个技巧嘅，因为我自己咧三代同堂啦，同我妈妈一齐住啦，咁我啲仔女一齐住，咁就好热闹嘅。咁亦都必然咧，大家个谈吐、生活模式唔一样咧，就经常嗌霎嘅，即系由细嗌到大。咁所以咧，都久经训练咧，我成日有一样嘢同我仔女讲，一定要用爱心语气讲嘢。 爱心语气， 咁即系点咧？即系譬如长辈可能会催，即系未有疫情就要催佢翻学噶嘛。 系啊， 喂，快啲起身啊，快啲出门啊，快啲咩啊咩啊，咁会咁噶嘛？ 系啊。 咁个孙仔孙女咧就，哎呀，而家好赶，唔好烦啦，唔好催我啦，走紧。 哎呀，系啊，好写实，我屋企都有呢啲对话噶，系啊系啊，有啊有啊， 系每朝发生嘅。 系啊系啊， 即系明明都赶噶啦，明明都着紧鞋噶啦，明知个校巴就嚟走噶啦，群拉裤啦，喺门口仲要企喺门口嗌两句交先至出去。 吓， 咁咪令到一家人嘅朝早是有一个很负面的情绪开始咯， 是、啊、 大家都嗌霎，大家都不开心的嘛。 啊、我自己呢很介意一件事，就是大家一家人起身之后呢，有个不好不开心的开始。 Exactly, 是啊是啊，这个是会影响到成日的情绪的。 是啊是啊，那我们怎么可以避免呢？怎么那个爱心语气的巧妙是什么呢？ 爱心语气呢就是说，在任何这些你觉得对方讲的东西令你气愤或者令你不开心，你想反击的时候，就即刻换个语气。与其我说你好烦啊，知啊，我会突然间转了声，是啊，多谢婆婆，我而家行啦。咁但是我个女就成日话，喂，阿妈好假，我平时唔系用呢把声讲嘢。咁我个回答就是，我知道你不是用这把声讲嘢，总之你逼自己摆低自己的情绪，戴一个面具先。即是那个面具你一开始演技差是假的啦，就会婆婆我知啦，我而家行啦。久而久之演技好了，可能会说唔该晒啊，婆婆，多谢你个关心，我而家出门口啦。 系、哦， 都型 ，OK， 系演技，系扮出嚟，要承认必须有呢个思考方法。面对呢啲情况，就要攞个爱心语气出嚟讲嘢。 哦，呢、這个爱心语气咧、這个技巧，即系要大家都有啲 EQ 啊。婆婆起码觉得你第一下你接受咗我嘅说话，你聽咗我嘅嘢，然後你有個回應，其實幾個步驟咧都係從呢個語氣做咗出嚟喎。 仲有一個好處嘅、就係我即刻愛心語氣，哇！你講得真係啱啊，多謝曬你。佢已經冇下一句鬧你，咁我哋已經 stop 咗呢個辯論。咁啊，大家唔好拗著鞋出門口。 呢招等我都自己袋定袋先、啊、一有啲咩事 啊，我听到啦，你放心啦，我会去做噶啦，咁样。 咧，仲有一样嘢咧，就涉及都系一个通常大家喺内心深处咧会有嘅一个比较执着嘅谂法。 嗯， 就系话我点解要爱心语气啊？ 嗯， 我个人系咁，我真性情系咁，系咪喺屋企我表达真我都唔得先？ 系喎，系喎， 墙都要咁虚伪。 系啲人话点解我屋企要戴个面具啊？ 系啦，咁呢个就系必须大家要明白嗰个迷思呢、這个。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嗯、 我要知道我那刻是有情绪，我是有不愉快的情绪，不等于我要将我的不愉快散埋给人，令到个负能量影响埋其他人，变了其他人的那个朝早都是由负能量开始嘛、啊、但我都要认识多一样东西，我有能力令其他人唔好再唔开心，我系有能力扭转呢个负能量嘅一个循环。 诶、哎，好好啊，呢句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负能量咧系绝对可以循环落去。你点样有冇能力企出嚟 stop 咗呢个负能量，停止屋企人咧，大家嗰个负能量累积落去咧？ 其实每一个都做到嘅、嗯，但系咧就要真系要练习咯。但系我相信喺家庭入边咧，你日日一定好多机会催你食饭啦，催你瞓觉啊，你。诸如此类，好多唔同嘅机会咧，都可以练习。久而久之咧，就终于可以练习到呢个反应，将一个新嘅好嘅习惯取代咗以前一个负能量嘅唔好嘅习惯。家庭咧，我哋会讲一个 inertia， 即 系 个家庭个子女点解会有咁嘅性情，有咁嘅反应？可能佢由细到大系佢父母系咁。嘅環境咁樣嘅反應咁樣講嘢、 嗯， 而父母佢分別嘅原生家庭，可能原本嗰個祖父母咧係慣咗咁講嘢，咁、 嗯、 即係如果佢喺呢個家庭嘅一個環境下，不嬲大家祖父母同父母都係一啲好平易近人、容易相處嘅，好自然嗰、那個第三代嗰、那個細路仔咧，佢。自自然然就好容易相遇嘅， 系啊， 但系咧喺尤其系华人嘅社会，通常都唔系咁嘅， 嗯， 即系华人咧比较要求高嘅， 系 比较着重自己嘅责任感嘅， 啊， 即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咁批评多于赞美， 嗯， 赞得多赞坏咗你啊，咁， 嗯， 咁于是咧变咗喺香港都系多华人家庭咧，通常大家嘅原生家庭嘅父母都系。比较倾向严厉嘅，所以更加需要做一样嘢，就系由自己开始扭转呢个循环， 系啊， 令到佢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正循环。 明白。咁如果成日话羡慕人哋啊，屋企好似好幸运、好幸福，其实我哋自己要踏出一步咧，呢、這个幸运幸福咧。我哋都可以由我哋开始，而且仲可以延续到几代添。 系啦，冇错，每一个人都做到，即系未必一定要话啊，阿公阿婆、阿爸阿妈、仔仔女女佢自己，就算佢小学，佢都可以出一分力嘅。 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咧，就张云燕啊，咁啊，我哋都袋咗好多嘢落袋啊，希望我哋将呢啲嘅实践咗出嚟嘅话咧，咁啊，令到我哋个个人屋企都系生活愉快、平安同埋幸福美满啦。多谢晒你，张云燕。 好，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我觉得最能够向家人表达爱和打气的方法，就是用很温柔的爱心语气善待家人，一起放下负能量，提升正能量。 俗语有句说话叫做怕老婆会发达，但你信不信呢？但是芬兰就有一个特别的体育项目，相当得意，译名叫做抱住老婆跑步。到底是什么来的呢？这项运动来自芬兰，这个也是一个体育的赛事。其中男性的参赛者在最快的时间穿越特殊的障碍赛道，同时孭住女性的队友。没错啊，虽然叫做抱住老婆跑步，但是其实你的队友可以不是你老婆，可以是其他人。看回比赛了，抱住女性那一方呢，原来抱住也有三种不同的类别的。第一，背孭式。第二，消防员肩部携带式。第三，一个叫做爱沙尼亚式，啊，好难解释啊，这个。最后一个呢，显然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见到女士呢会用两只脚夹住男方的颈部，哇，真是不小心啊都会窒息啊。不过他们经过训练之后呢，这个方法可以令到男士跑得最快。在芬兰举行这个抱老婆跑步的世界锦标赛的赢家都有礼物的。礼物就是可以赢回和妻子重量相同的啤酒，开心开心一下咯。 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啊，晨光 Morning Call。喂，电话旁边又话邓太喺度，早晨邓太。 哎呀，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 小白早晨。系 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交俾你啦，我知道你有好多嘅点唱、啊。 Yeah， 系咁嘅咧，我旧年时咧同打雷阿小白听嘅都系、啊，我今年自己又想打翻，话我个女婿生日嘅。 哦，女婿叫咩名？ 女婿叫做骆志丽啊，喺人济做医生嘅。 哦，系啊，哎呀，咁呢段时间咧都即系要系医护人员一份子，要同行抗疫啊，大家一齐努力啊，特别为佢加油打气啊。 耶，系啊，我就系为佢打气，同为全港个服务员啊，嗰个医护人员啊，嗰啲医生咁样为佢打气咯，同埋嗌佢加油啊，叫佢即系整容啊，做到好，做到十足，样嘢都系咁咯。佢都觉得好，即系比较辛苦啦，即系呢个范围过内。咁而且佢又生日，咁我顺便祝贺佢生日咁嘅意思，系咁就系咯。咁就我觉得咧，即系啲医务人员啊，嗰啲姑娘什么人啊，就真系好辛苦噶，都唉都几。我有阵时都好难过，见到佢哋咁样， 系嘅， 我好难过嘅。 系明白。咁啊，所以咧，即系邓太打电话上嚟咧，就除咗帮女婿之外啦，亦都希望可以帮全香港啊抗疫嘅每一个人咧，即系、就是、大家为大家加油打气，系咪？ 系我为佢打气，为全港嘅医务人员啊、医生要加油啊！即系佢做得好，做得好辛苦，好辛苦啊，付出好多 嘅。梗系啦，你有冇听佢讲过一啲即系自己一啲亲身经历可以分享下？ 哎呀！我有，但我就比較少啲，我哋嗰啲多數去到外國嘅，去到澳洲嗰啲多數去到澳洲啊，去到加拿大嗰啲。不過咧，而家我哋又見到嗰啲老人家咧，有啲都好淒涼，同埋咧有個喺急診室嗰度等好耐都上唔到去房啊。咁、我女婿都顧唔到佢㗎啦，我女婿話佢都嗰度搞到七角咁靚，咁整做咧，係唯有叫對方。去吩咐姑娘嗰度讲，嗰、那个老人家即系咁个意思。 明白嘅，所以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医疗系统咧就好大嘅负担啊。咁我哋咧即系真系需要帮忙嘅时候咧，我哋亦都咧就系、是、听从翻咧就系、是、医护人员嘅指示啦，尽量咧佢哋互相配合，咁啊务求咧将呢一个医疗系统咧个作用发挥到最大，咁啊最好啦。好啦，今日朝早唔该晒邓太，唔该晒你， 多 谢，拜 拜，多谢，拜拜。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荒地老。情越浓，越会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眼睛听不到你共鸣， 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我不懂爱，有谁会更懂得爱，我不心痛，有谁会更加心痛，我珍惜你，你亦要珍惜你自己。你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 天。神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先？ 先同大家介绍港台电视三十二先啊，一样啦。九点半新闻之后咧，有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啊，大家继续可以听住晨光，又打开三十二台睇呢个节目。咁啊，呢个节目咧，即场会有啲医生同专家咧解答大家有关呢个抗疫啊、防疫啊、接种疫苗等等嘅医学问题嘅。咁啊，我间唔中有啲朋友同我讲，喂，呢个节目咧嗰个热线好难打得入啊，咁点搞啊？ 大家都好有疑问系嘛？ 冇错，好多呢啲问题想问啲专家嘅。但系咧，呢个节目就九点半先开始啦，其实。个热线咧喺九点钟朝头早已经开始接听噶啦，咁系啦。今日如果真系万一打唔到咧，听朝都有。嗱，呢个节目星期一至五都有嘅，咁大家咧可以九点钟至到十点钟呢段时间以内咧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就系2439-9832，2439-9832。咁大家有问题真系打去问问啦。 系呢个接听时间就系星期一至五嘅早上九点到十点啦。我见阿畅呢几日咧都有宣传下呢一个节目啦。其实咧有时候就算你打唔通咧，你留意住个节目，可能人哋打得通嘅都去问你想问嘅问题，都未定咁啊。所以咧，譬如去翻夜晚嘅时间咧，亦都可以睇下重播。 冇错啦，三十一台啊，今晚九点半咧就会重播翻今朝嗰一集嘅。咁啊，大家即系万一真系错过咗，又夜晚可以睇翻啦。 系好啦，跟住继续睇埋港台三十一，仲有啲咩睇先？ 系啦，翻翻去三十一台，今晚傍晚六点半啊，有呢个共用节目《睇得见听得到》。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倾下咧。本地咧嘅失明人士啊，求職嘅時候有啲乜嘢困難嘅？咁啊，節目咧會請嚟兩位嘉賓，第一位咧就係失明人協進會嘅社企委員會嘅委員黃明慧啊 Jennifer， 咁佢本身咧就係一位失明人士嚟嘅，但係佢亦都係咧本港咧首位咧呢個視障心理治療師嚟嘅，咁佢加入呢個失明人協進會咧。就是想打破呢个社会标签啊，帮助促进社会共融，同时间咧开拓多啲机遇咧俾残疾人士嘅。咁啊，节目另一位嘉宾咧就是天生弱视嘅一位朋友啊，邓子朗啊。咁佢分享过咧就是大专毕业之后咧都是以做兼职为主嘅。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呢两位嘉宾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啦。香港嘅失明人士喺求職嘅時候遇到啲乜嘢挑戰，究竟有幾困難咁話嘅？ 好，咁啊六點半鐘咧，記得留意呢個睇得見聽得到，跟住去到晚上十點鐘咧，有海洋獵人喎、哦。 冇錯啦，咁啊呢個係全新嘅紀錄片系列。呢個海洋獵人咧，每一集咧都會帶大家睇下咧呢個海洋嘅哺乳類動物佢嘅獵食策略啊。嗰啲哺乳類動物即係咩？即係鯨魚啊、海豹啊、海象啊、海獅啊嗰啲咧。咁啊。原来咧，你唔好睇佢哋，以为佢哋擘大个口就喺个海嗰度鲸吞啲鱼咁。 好聪明噶，佢哋 系啦，冇错啦。原来佢哋咧有好多咧好精密嘅技巧去揾食嘅，每一次咧都令啲科学家咧好多惊喜发现嘅。咁啊，个节目咧就会透过咧空中、水底、海面上唔同嘅角度去揭露呢啲海洋嘅猎食者，佢哋究竟点样揾食，有啲咩策略。咁啊，今晚第一集啊，就先同大家睇下咧鲸鱼啊。鯨魚本身是獨來獨往的，是獨行俠來的，但是他們為了獵食呢，他們會聯群結隊，甚至乎跨物種合作，即是什麼意思啊？同啲不是鯨魚一起，但是他們會組隊去找食的。那個揾食的過程呢，很精密又很複雜的。那想知道是怎樣呢？今晚晚上十點鐘記住留意這個海洋獵人啊。 哇，所以即是他們鯨魚都要學習這個合作之道才可以找到食啊。那今晚十點可以留意一下啦。今早早唔該曬阿暢的介紹，拜拜。 拜拜。

早晨九点三十九分啊！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点首歌，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咧，去讲啲说话俾你嘅亲朋戚友啊，或者你嘅爱人听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 1872388咧，接听你哋嘅电话，咁睇下你哋想点啲咩歌，同边个讲声生日快乐又好啦，又或者你哋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喺呢一度讲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啦。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几时先有时间玩？如果你是新手父母，就会明白 ，B B 仔的生活好简单，只是食同埋瞓，冇其他嘢做嘅。到佢大个啲之后，除咗食同埋瞓，就会多咗一样，叫做学习。人长大是要不断学习嘅。学行啦，学企，学跑，学讲嘢，学睇人眉头眼额，每日系咁学都会攰啦，攰咗就想玩，无他嘅，轻松下，放松一下心情。呢个时候，通常父母都会同小朋友讲：唔好成日挂住玩，俾心机学嘢啦。由细到大，我哋听到父母讲得最多嘅都系呢句。父母通常都唔明白玩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系几咁重要。无奈大部分家庭嘅家规都系一样，玩通常系被禁止嘅。每一次阿爸阿妈同小朋友讲唔好挂住玩，小朋友都会回应呢句：咁几时先可以玩啊？大人会话啦，学完嘢未可以玩咯。从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学完嘢嘅意思应该系指做完功课温埋书之后啦。但系以而家学生嘅功课量嚟讲，当做完功课温完书之后，其实已经系夜晚十二点。如果呢个时候细路仲问几时有得玩，父母都会话啦，咁夜仲玩，瞓啦。小朋友心里面就有呢个疑问，到底几时先有得玩呢？大个咗读完书踏入社会开始搏杀，真係好忙，日做夜做，公司加班做都唔停。你可能会同朋友呻，几时有得玩啊？通常指定答案都会话啦，而家仲边有时间玩，瞓都冇时间瞓，大把嘢做。大个啲之后，心里面呢个疑问原来仍然喺度，到底几时先有得玩？搏杀咗十年八载，识到个盘，成家立室，系时候生翻个细路啦。二人世界变成三人同行，你嘅生活唔再属于你自己，系属于 B B。如果你系新手父母，你都知道小朋友唔会理你嘅，净系识得食同埋瞓。你要完全配合佢嘅生活节奏，睇住佢嘅时间表做人。佢起身你就要起身，佢几时瞓你先至勉强有得瞓。但是他睡了你不敢玩，因为你怕吵醒他，之后你更加没有时间玩。你又会问，到底几时才有时间玩呢？到你的小朋友大一点，除了吃和睡都要学习，学行，学企，学跑，学讲嘢，学看人眉头眼额，学得耐会累，他会问你几时有得玩啊？你就会跟他说，学完嘢未有得玩咯。原来呢句说话系遗传嘅。细路喺度玩，大人就会话啦：你做乜嘢挂住玩？大人自己冇时间玩，就会叫啲细路唔好玩。其实自己个心好想去玩。讲嚟讲去，其实乜嘢叫做玩呢？做正经嘢以外嘅活动就系玩咯。咁乜嘢系正经嘅活动啊？搵到钱嘅就系正经，搵唔到钱嘅就系玩。所以我哋呢世人未必有时间玩。你愿唔愿意唔搵钱去玩？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温书怎会做人？爸爸很紧张地说，不准穿短裤热裙。妈妈天天训导，说少女要留心。男孩如凝目。 中私奔恋爱，偏偏很有味动人。枕边的千心小说，本本都使我入神。不清楚恋爱时，我却有好奇心。然而常常中过凡人，样样被缺陷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尊长即刻陪住搬，次次判我不对，太子冒牌大官，快要踢爆汽水罐，人亦屈塞满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 你打气 喺屋企有冇经常笑啊？ 还是粒声唔出？ 有冇同屋企人倾偈咧？ 无论外面几辛苦，翻到屋企可以放松啲咧。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屋企系最开心嘅地方。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讲下咧，整一个好简单嘅温泉蛋。蛋咧就有好多个做法啦，咁之前咧有分享过整一啲溏心蛋啦，或者咧用一啲酱油去到腌佢啦，花雕酒去腌佢啦，其实咧都好好食嘅，因为你一整咧可以整到即系十只八只，咁然之后放喺雪柜啦，咁食饭嘅时候咪劏开佢，咁啊好靓靓咁啦溏心蛋，咁我寻日咧因为就食呢个乌冬啊，即系屋企系啦，咁啊唔想煮饭，咁啊简简单单咧煲咗个乌冬，咁跟住咧就觉得点样可以有一个更 更加能够打卡嘅位咧， 就系嗰只温泉蛋 啦，系啦。 点解你唔谂下加啲其他材料咧？ 因为我寻日完全冇出去买餸嘅，所以我觉得自己都叻仔噶啦，喺屋企搵到咁多嘢食出嚟，系啦。咁其实温泉蛋咧都容易整嘅，譬如你平时出去嗰啲日本餐厅咧，或者即系唔好你高价定平价嗰啲啦，你加只蛋咧，呢啲温泉蛋可能都10多蚊咁样噶嘛，系啦，即系可能食饭啊或者食拉面咁样。咁其点样可以做到嗰、那个温泉蛋嘅流心嘅效果咧？咁首先咧你就煲热啲水，咁我就用咗500ml 嘅熱水啦，咁你個煲唔好太大，因為如果你太大，咁你嗰500ml 嘅水咪變攤平咗咯，冇個高度喺度啊。咁你揾一個咧，即係細細地嘅煲， 使唔使浸過頂啊？即係蛋？ 要浸過頂嘅，係啦。咁先咧煲熱咗個熱水先，500ml，咁啊滾，係啦，滾咗佢啦，跟住就熄火，熄火咧就離火。離火，即係成個煲就拎開啦。咁與此同時咧，你就加翻100ml嘅室温水落去，啱啱煲滾咗嘅呢500ml嘅熱水嗰度滾水嗰度。咁跟住咧就跟手就擺埋嗰幾隻雞蛋落去，即刻吸翻住個蓋，就用嗰個餘温咧去到焗佢，係啦，大概咧13分鐘到啦。我自己係 13分鐘， 係啦。咁但係其實都要睇翻你，譬如係用邊款雞蛋啦。咁有啲可能大隻啲，咁可能會耐少少。有啲譬如我試過買一隻咧係粉紅色盒嘅嗰隻雞蛋，係日本蛋嚟嘅，佢啲殼咧好薄噶，係啦。咁嗰啲咧可能你就要即係咁調節翻少少個時間啦。可能你真係整一兩次你就攞到你覺得最靚嘅效果啦。咁我尋晚咧大概係13分鐘。跟住咧就開蓋就留翻起啲雞蛋啦，咁啊即刻將佢浸一浸冰水， 浸冰水 係啦，咁跟住到你食嘅時候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個温泉蛋嚟噶啦。 嚇咁容易？ 就係咁容易噶咋？ 即係又流心噶咯喎。 系啊，你又要唔要睇相啊？ 我睇下， 俾你睇下相啦。嗱，其实咧呢个咧，其实要捞乌冬咧系好正嘅。你笃开咗咧，就可以要嚟捞饭啊， 成功喎、 捞乌冬，我梗系成功啦。嗱、哦，咁样嘅，你一打出嚟咧，其实佢就包住咗咁样嘅，系啦。咁你如果中意调味嘅，你咪加少少嗰啲煎鱼汁啊，或者啲豉油咁样，跟住加少少葱，系啦，或者加少少紫菜喺面，咁就真系好似出街食咁样噶啦。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享乐时代咧，梗系要讲下疫情期间大家咪成日都话要提升正能量咁样嘅。咁点样可以 令到？几 时都要嘅。一定咁啊！嗱，点样能够正能量 power up 咧？我自己觉得咧，环保或者将一样嘢咧本身嘅用途变为另外一个第二生命咧，亦都系一件好有正能量嘅事嚟嘅。最近咧，好多人都会话疫情期间咧食多咗面包，因为譬如尤其是嗰啲磅包啊，你买一次可能食几日，咁你可以出少啲街啦。咁所以咧，衍生多咗两样嘢咧，我觉得都可以有佢嘅二次生命嘅。尤其是如果你买一磅磅嘅面包方包咁计啦，好多时咧扎住个面包胶袋口咧，咪有一个细细嘅，通常粉蓝色或者粉黄色啦。 个扣啊嘛，系嘛？ 系啦，嗰个面包扣啊。原来咧嗰个面包扣咧有好多个用途咧，都可以喺日常生活里边用到，而且咧。我覺得都幾適合都市人嘅，特別如果你係辦公室嗰度做嘢咧，我覺得頭幾個用途係幾適合大家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留意到嘅一啲可以改造呢一個麵包扣嘅用途啦。第一樣嘢咧，佢就可以攞嚟做一個電線嘅標籤。你知道咧，通常咧，你啲電線咧，好多時咧一條條擺曬喺個萬能梳嗰度啦。譬如有10個萬能梳個火牛，譬如有幾排火牛咁樣啦。唔建議大家咁多啊，雖然。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辦公室咧，好多時會有拖板噶嘛。咁呢個拖板咧，可能都會有兩三隻嘅電線啦，插咗喺度啦。咁好多時咧，大家掹掣咧，就唔知道邊個插蘇打邊個插蘇喎。咁呢個時候咧，呢個麵包扣就可以扣喺你插蘇最近電線嗰個位置啦。咁咧你就 capture 佢，你就可以寫翻到底嗰個插蘇係乜嘢電器嘅插蘇啦。 咁就可以標注喺呢個麵包扣上面。咁呢個就此其一用途。 其實唔使咁複雜啊，你是但熄咯，你熄咗個掣，你睇下邊部電器熄咗，你咪知道就係嗰、那個。 你熄咗你男朋友部機啊？ 熄咗， 你試下。 佢打緊機嘅時候， 打緊機嘅時候，你試下唔小心熄咗。 我 check 緊啫嘛。 所以為咗避免呢啲意外咧，咁、大家可以試下，即不妨可以用呢一個做第一個功用啦。第二個咧，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好有用嘅。嗱，好多時咧辦公室咧，大家都會有一個咧，除咗話要需要插刀落去啲拖板之外咧，好多時咧就會有啲插電線啦、或者甚至乎喺電腦上面咧，可能會伸展一啲嘅，譬如耳機線啦等等啦。特別係而家咧，大家都流行多咗用一啲視像會議啊，咁、好多時會插耳機嘅、或者需要充電啦，幫呢啲裝置。好啦，多咗好多呢啲線路咧，如果你又唔想佢周圍劈啊，或者唔小心晾喺台面咧，好多時會線落地下噶嘛，咁、又整污糟，又驚住有病毒，又沾染咗細菌嘅時候咧，咁呢啲麵包扣就可以幫到手咯。嗱，你可以將譬如我當耳筒咁計啦，或者插電線啦，咁你就將佢管喺嗰、那個充電嘅兩端是打端啦，睇下你想固定邊一端啦。然後咧，你就可以將個麵包扣黐到膠紙比較闊面嗰一邊咧，即係唔係開窿嗰邊啊？就黐喺你嘅台面嘅邊仔，咁佢就可以變成咗一個電線扣啦。 係嘅，嗱，雖然咧係好有用啊，同埋而家你唔使專登買啊嘛。而家坊間其實有啲就話阿 Barbie 講嗰啲扣嘅，仲係磁石嘅添，即係夠用途一樣。咁、樣夾咗條電線落去之後咧。佢一邊係磁石嚟噶嘛，就可以譬如攝住台面嗰啲鐵嘅位啦。咁、但係而家呢個麵包扣就更加平啦，環保啦。但係咧，會唔會見到譬如你下邊電線又係用麵包扣，上面又係麵包扣，美觀度咧會有少少奇怪，全台都係麵包扣咁樣咧？ 嗱，你又可以自己裝飾一下嘅。嗱、例如啦，頭先咪講到咧，嗰、那個麵包扣咧，其實如果你用一啲油性嘅筆咧，係可以喺佢個面嗰度寫字嘅。嗱、譬如頭先咪話可以寫啲文字標注翻係邊一個電器嘅電線啦。咁如果你有好心機嘅，你咪用啲唔同顏色嘅油性筆油咗佢嗰個顏色咯。咁你可以係五顏六色又得啦。繼續講下，我覺得有一啲都幾好嘅用途咧，就係、咧食剩嘅食物咧，你通常就想佢密封式咁樣包口啦。其實咧呢、這個麵包扣咧又可以維持翻佢原有嘅用途啦，就係、幫你將一啲未食完嘅嘢咧，尤其是係膠袋啊或者一啲零食袋咧，將佢摺埋之後咧又可以扣實啦。 呢、這個我唔贊成嘅， 點解啊？ 零食應該食曬佢， 即係一開就唔好擺啦。咁 你唔應該擺翻轉頭啊嘛。即系咩叫做 新鲜啊嘛？咩叫新鲜啊？ 你又开，应该食晒佢咧。你有呢啲咁样嘅功效喺度咧，你就俾个藉口自己唔食晒佢 咯。哦，都系嘅。嗱，但系有一个咧，我就觉得几解决到我嘅一啲困扰嘅，就系、咧我咧其实配完锁匙之后咧，我每一次都好困难咧，将嗰条锁匙摆翻我自己原身嗰个锁匙扣里边啊。你知道啲锁匙扣圈咪 好实嘅， 圆形嗰啲咧一重重嘅咧、其实你攞呢一个面包扣咧，摄入去嗰个锁匙圈嘅开口位，然后再将佢直立式。咁樣企好咧，佢就自制到一個闊度俾你穿條鎖匙入去啦。跟住你又可以咧，因為佢有開口位嘛，你就咁喺中間心抽翻出嚟，咁就可以咧。完全慳水慳力咁樣穿到條鎖匙落個鎖匙扣到啦， 即係陰功啊！而家 做咩啫？ 唔係即係我話個麵包扣咧，佢只係一個麵包扣啫。點解要佢要做多咁多額外嘅嘢咧？ 哦， 佢原本 我 都係想做一個麵包扣啫嘛。我又要做完麵包扣，我都可以完成咗我歷史嘅任務。不如你做埋個電線夾啦。 可能佢都想做福人羣咧。二次生命、三次生命， 即係我又諗起嗰啲咩斜槓人生啊！而家淨係做麵包扣都唔得啊，要做好多樣嘢先至完成到佢歷史嘅任務。 嗯，同埋都幾正噶。嗱，你頭先講到歷史任務啦，你諗下若干年之後，你喺台面見到自己扣電線嗰個扣，原來係十年前嘅期限，因為佢有到期日噶嘛，指日期前適用咁或者上未期限，跟住你就知道。哇！原來我真係咁樣十年嚟慳埋呢啲裝置嘅錢，可能分分鐘咧積少成多都唔頂㗎。 辛苦你啫。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大。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